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 ，Happy Monday 啊，日日都要 Happy 噶嘛，系咪？早晨， 仲要同多个贵宾打招呼， 系啊，系啊，阿雷生，阿雷公咧，佢话唔放过大家，系啦，佢话。雷暴警告去到11:45嘅， 系啊，所以小心啊。 系啦，另外咧，仲有一个咧报告就要讲嘅， 系、哦、啦、啊啊， 我哋要准时嘅，要10:10咁嗰时讲啦，就系、 是、讲得啦。 黄色暴雨警告系啦，而正生效， 啱啱生效咗， 真系啊！ 我今朝要搭的士翻工， 点解？ 因为我你见我今日本身我因为跟住晏昼有工作，我攞好多嘢，咁、 哦、 但系其实攞好多嘢，我开头都谂住咧悭钱啊嘛，而家非常时期，梗系搭车即系公共交通工具翻嚟啦。 你都要悭嘅咩 我梗系要啦，虽然我好富有， 佢悭埋喺第二啲地方使， 咪就系咯。你终于见到佢嗰个千尺嘅衣帽间。 我見到啦，真係。哎，咁不如講下你哋先啦。 好大雨啊！今朝 哦，好大雨，好大雨，所以大家留意啊。但我估唔到，即係你兩個都已經建築五日啦。 係啊， 有陣時仲會打下牌㗎。 咩建築五日啫？ 係咯，係咯，已經打埋牌㗎啦。係啊，估唔到打牌之餘再加多個 OT。 嗱，我哋應該係咪第一次？拖住手仔做呢啲，好黐纏啊！我自己 send message 俾佢咁樣講， 你冇擔心過啊？喺條街度拖住桂花田行嘅時候， 講啫，講就拖啫。 如果就算人哋見到都唔緊要噶，我都係拖住個 兩母子咯。 梗唔係我拖住個婆婆過馬路啫嘛。 佢琴日都係一個婆婆裝束啊， 又唔係啊？因為咧，我哋琴日就決定，喂，不如振興下香港嗰個嗰啲零售 業務，振興經濟。 我哋行下街買下衫咯，咁 同埋我真係好耐都冇過香港啦。 去邊區啊？去邊區啊？ 香港島咯。 我就講到。 铜锣湾先，再落太古城啊！我哋 哇，犀利！ 最豪到咧搭的士啊！你知我啲悭 即系铜锣湾豪去搭太古城啊！ 系啊，唔系佢想佢搭地铁，我你同我一齐梗系搭的士啦，点会搭地铁噶咁样？仲要我哋好嗱，首先我会话我哋有爱喺入边，有浪漫嘅元素喺入边。因为首先咧，阿我又惊阿桂女士咧过到嚟香港都唔系好熟路嗰样嘢。我喺 佢真系当佢游客咁样 招呼而家， 我喺巴士站度接佢落车。 咁你有冇有冇喺电话同佢讲话？呢香港岛嘅呢个景区铜锣湾，你知唔知道啊？ 你望到边度咧就落车啦。 隔篱有牛肉干店， 我搞得叻啲嘅。我总之出咗红隧之后，第一个站落车咯。 买衫啊？ 行街行下街啫嘛，咁见下面啫嘛。 唔系， 好想读翻嗰个 message 俾大家听。我 send message 俾佢嗰阵时咧，我就系话我啱啱到咗啦，因为我已经喺呢个巴士站度等紧佢。啱啱到咗啦，好 贴心啊！ 好快就见噶啦，我哋真系黐钱啊！一个礼拜见五日都唔够咁样。 但你会唔会 跟住阿田嘅 reply 系咩咧？铺定红定毡，等我落车啦。 系啊，好好啊。唔系，我就话你做到咁足咧，你有冇谂过牛娃嘅感受？ 喂，依家我哋仲有两句噶，你打阵开心嘅。 我又点会知你仲有两句啫，大佬啊！ 跟住佢就话：，哎，我见到你架车啦，跟住我就想话啦，系我架车百几万嘅，见到啦。 呢两句就好讲。啦，呢啲過時嘅啦嘛，呢句真係。但你 set 到個標準，管接管送， 阿 華都做唔到喎。阿華應該直接嚟講，咪古老洞咯， 古老洞 咯，係咯。哇，你咁樣， 我 gentleman， 我又唔想刻意抬高自己， 又係 你 就唔係， 你就 gentleman， 阿華就 husband。 呢啲就唔同啦，情人同老公嘅分別啊嘛。 哇，變咗情人， 你做咩無端端變咗情人咧？ 咁但係如果你同佢買衫咧，你有冇終於感受到佢成日喺節目講噶嘛？佢成日喺節目講就話：，我冇衫啱喎，都係我啲肥妹啊、oversize 鬼妹啊嗰啲咧。 我想講，我琴日見證住呢一幕嘅， 你有冇見證住佢囂張啊？ 咁啊，係事實。 咩為之囂張啊？ 成日好囂張喎！我啲 size 咧，香港冇噶。 我講， 你知佢當然係講緊好多唔同地方啦。 係過人噶，嗰件事好多過人之處啊！ 你有冇盡力喺你同佢行街嘅過程裏面突顯出你同佢嘅身份係屬於即係主人啊？ 我係仆人咯，梗係啦。琴日同佢買衫嗰陣時咧，我手揸住十個衣架嗰啲咧，跟住阿田好好嘅，我抽咪得咯，我唔使我中意啊。買完啲嘢咧，我又翹住喺隻手度。我話你而家要有戰利品揸喺手 到先至似 shopping 完噶啦咁样。 佢咧成个太咁啦，咁样翘住呢个袋咧，咁样翘住。 喂，即系要翘住啦，跟住两只手仲都要去拣衫啊嘛。 但系人哋嗰啲男士如果做随从咧，乜唔系全部孭晒上个膊头咧，一抽咁样咧。 咁又唔知道。 然后仲要垂头丧气噶，得未啊？ 我又乐意咁做嘅，但系当中有啲去试衫嘅时候，我都觉得几好笑啊！即系譬如我哋两个都觉得，哇呢件几靓喎，喂阿田你试下啦咁样。佢一试咗，跟住就行出嚟嘅时候咧，即系本身咧系金金地啊咁样嘅，我大家都期望啊，可能呢套衫会啱。佢一着出嚟咧，我即刻 金 系啦，我个心即刻直情个口讲咗出嚟，哇哇孖伯咁嘅你，好似孖伯啊，你做咩好似人哋去按摩院嗰啲姐姐着咗嗰啲衫咧？本来件衫好贵气噶，佢着咗出嚟咧就系、是、喂点啊？系啊，又或者似嗰啲咧老人院咧大吉利是咧推阿公公婆婆出去晒太阳同冲凉嗰啲姐姐个款咁。 我去过咁多孖伯嘅地方，我冇见过孖伯着金色嘅低胸嗰啲咩？ 唔系 金 色嘅， 金啡啡咁样啦。即系总之本身件嘢就贵气嘅，佢着完咗之后咧就变咗姐姐咯。 我介绍 几奇妙， 我介绍你睇，唔系我介绍你睇到经典嘅港产片啦。上次都有听众介绍嘅嗰套叫做咩话？有啊，许冠文上次嗰套咧咩？ 半斤八两， 唔系啊，仲有套，唔系再早啲话 好多嘅、 啊，因为咧有啊肥妈同埋阿黄百鸣咧。 家欢 合家欢， 系、哎、你真系考、哎，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叻， 真 系 啊！黄 百 鸣咧成日要陪住啊，讨好啊 Maria 咧，玛利亚呢个阿肥妈咧就去买嘢，呢啲形象系一模一样噶、啊， 都几似噶， 系哦， 你个霸气喺度咯， 都好开心啊，咁系咪？ 开心啊，大家都好，唔系 咁你咪知道咗佢数字嘅秘密咯？ 咩为之数字啊？ 咪就系大码加大码啫嘛， 系咩系咁样啫咩？ 又唔系司空伟做乜啫？ 我系我冇讲呢句啊，咁你佢讲自己 size 同嗰啲 sales。嗰陣時候，佢有冇係寫字條啊？定係大大聲話48腰啊？ 咁又唔使，我哋已經知嘅啦。所以你我係咪好了解我自己咧？係咪？ 佢好了解啊！係啊，佢有啲衫咧，因為你頭先話有啲過人之處啊嘛。 係啊， 明明咧著冇問題噶，哇爆咗！ 本來過頭粒，佢過唔到頭。 係啊，所以真係唔好講過頭説話，你明唔明白啊？即係佢真係有佢嘅特點，佢有啲嘢都啱嘅。嗱，你睇下我著咗呢啲，真係變水桶㗎咁樣。 係咯， 係啊。 咁你覺得點啊？同阿時裝達人。兜个圈啦、 啊，只不过多一个人证实我自己着咩衫唔值咯。其实我系知嘅， 即系你终于可以令到阿祖死心啦。 唔系，因为即系其实都新鲜感嘅，我觉得都可能刺激到佢一啲嘢咧，可能陪唔同嘅人咧去试下买衫，有唔同嘅经验。 咁你系咪好耐冇试过有个男人喺隔篱陪你买衫？ 咁、又真喎、 啊，阿华平时都唔睬你噶嘛。 其实有好耐都冇试，我冇试、 因为阿华唔睬佢噶嘛，买衫自己。 琴日佢要叫明明一齐行噶，明明都唔肯。 系、 啊，我琴日讲得好好听嘅，我话可能明明知道有祖哥哥喺度，佢唔想见到祖哥哥，祖哥哥太讨厌啦，所以永永唔出嚟嘅啫。 即系应该永永唔系因为怕咗失礼街坊嘅。 唔系，咁可能佢就会哎呀，同你买衫做咩啫？咁可能嗰啲心态。 我印象中咧，我都好似未试过同我老婆以外嘅女人咧，唔系太多。我记得有两三次呢啲经验嘅啫。 佢买衫喎、其实有真系几 系啊， 佢真系好特别嘅。其实 我无端端做咩陪我女人买衫啫？我媽媽咁當然一回事啦、但如果你話即係普通呢啲咩同事啊或者朋友嗰啲咧， 我耐唔少就發生呢啲事噶咯、 你唔同、 我都中意， 你本身就係個嗜好， 唔係佢自己主動嘅又 係。係啊，但我難得有呢啲經驗嘅時候咧，通常就係我嗰、那個唔係我老婆啦，佢都有啲頂我唔順嘅，我同佢一齊行街買衫。 因為秒追秒時咧，你係我哋完全唔理 嗰個唔關我事，佢唔係我女朋友嚟噶嘛。 你猛望住其他女售貨員， 唔係我係猛咁望女裝啊。 哦， 我咧 有咩問題啊？ 我係會試過望啲女裝，人話我都幾靚喎。我着唔着得噶， 跟住自己就开始着啦。 唔系，跟住嗰个我隔篱嗰个女伴，我话喂女装嚟嘅，我话有冇搞错？点解呢件系女装啊？嗰啲恤衫啊，或者某啲 T 恤咧，我话女装好靓喎。 佢成日都偷女装衫啊！你叫 我 有一次 就好啦。阿田琴日几想买男装啊？嗰啲女装我哋去睇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忍唔住，哇！系。咁短嘅嗰啲衫，即系咧，好似系俾嗰啲公仔着嘅人系唔会着得落。 你真系应该下次带佢睇男装， 系可能会好啲。 所以大家你听下我哋即系呢一啲活动咧，起码都会振兴下经济，刺激下个消费，再认识你身边嘅拍档多少少。 出下街都开心啲 嘅，开心嘅，多谢你阿祖。 嗯。 阳痿极度害怕做废纸烂泥，姑娘小姐真经酸痛的洗礼，痛过配角这个岗位的尊贵，愤怒到跳上跑车不爱慢驶，撞到树干。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再提你一次啦，因为呢而家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亦都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日嘅11:45啊，天气系麻麻地㗎吓。 係啊 ,27 度气温，相对湿度 85%， 听得节目风骚快活人。 係啊，不过呢无论系任何天气都好啦，有一样嘢呢想大家帮手参与嘅。 冇错冇错，上个礼拜已经好积极啦大家。 係啊，好多谢大家呢咁花心思嘅留言，我哋真系睇得出呢系有心有力嘅。 就系风骚快活人主持你问我答之桂花田问题大搜集篇， 冇错，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咧即将会出现啦。上一个 Season 咧，我哋就访问嘉宾朋友噶嘛，今次咧就系同我哋嘅 DJ 拍档咧就倾偈嘅。第一集咧就会有豪仔家族做主持， 系 访问桂花田。 咁、呢个唔系 Season 2，呢个叫做 Seafood 1啊，应 该叫 Seafood 啊？ 咩啊？咁你唔系哦？咁好咯，你系 Seafood 2咯，咁就 我都冇问题啦。 咁我唯有做鲜肉啦，咁我做 Fresh Meat。 好啊， 系啦，系啦，所以咧。我哋呢一个嘅 season two 咧，就特别咧觉得系大家都可以参与嘅。可能咧，大家真系听咗阿田咧，即系做节目有廿年噶啦，咁样有好多问题咧，都想问一下佢。咩都好啦吓，欢迎你咧去到我哋面书嗰度咧留一个言，我哋会有你问我答嘅。你哋问咗咧，我哋嘅主持会真诚否吧？ 系啊，我哋其实嗰日已经见到有好多听众咧留低咗啲几高质嘅问题。 系啊，真系高质。 我哋特登咧做咗一个小嘅保密咧，就叫阿田唔好睇咯。 系， 我哋考佢咧就当下我哋真系录影嘅时候咧，就听一下啲听众究竟问你啲乜嘢。 我惊我而家 系啦，放心，我可以帮你过滤。暂时冇人话你会唔会试下着低胸装嘅，冇嘅，冇嘅，系。 有人问睇 点啊？系啊，安心系啦， 有冇人问佢攞相噶？ 暂时未有，好似 知喺床头有， 所以真系无人欢迎嘅。 系啦， 我觉得有啲听众嘅反应仲几得意噶。 啱啊，有啲咧， 有个听众反应佢直情系会即系将呢件事就谂得好深层嘅。系啦，就唔好讲住。系啦， 嗰个好得意嘅真 系，但真系要多谢我哋嘅听众，我觉得真系高质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组织大家嘅问题啦。见到有啲咧有几多 like 添啊，佢哋嘅留言都几多 like 啊，咁我哋就会揀翻一啲咧，就会喺之后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第一集里面，桂花田篇里面咧就播出啦。 冇错冇错，嗱咁我上个礼拜咧我都即刻知道咗有外观尖咧系的确系有外观尖嘅。 其实唔止有外观尖，我真系有啲惊。 惊噶系啊，我上个礼拜 我有呢个感觉。 我上个礼拜嗰种难到咧，直情系咧，譬如我而家有自己有总之拍啲片噶嘛，我上个礼拜咧匿埋屋企咧，我攞个自拍镜咧望咗好耐，我话 应该点都出唔到镜，即系翻到嚟屋企又冇得化妆，所以我决定咗咧，我嗰次就录咗一个声音嘅版本咧，咁即系因为代表 真系唔见样啊， 系我有一次 戴口罩咪得咯， 戴口罩嗰个声有啲太怪咯，我又冇啲太靓嘅麦咧，总之 anyway 咧，咁我决定咗即系要医好个病佢，咁、 哦、 咧我就去咗睇医生， 嗯、 我紧急去睇医生， 你礼拜几去睇医生？ 我礼拜五睇啦已经， 礼拜 一 已经难出嚟，礼拜五先至去睇医生， 我 即系同你讲先，恭喜发财啊！ 之前有查咗佢哋嗰啲已经喺嗰啲。註冊藥劑師嗰啲藥，係啊，咁跟住咪嗱嗱臨去睇醫生咯，我發覺真係唔掂啦。 咪買咗一次，咪買一支咁貴啊，可能查幾日先試下。係 啊，查咗幾日㗎啦已經。 我又唔可以話嘅，話你嘅，我自己都會嘅。可能有陣時啲小痛小病嗰啲咧，我就會唔去睇醫生。不過。如果是烂面啊只眼肿啊那些 呢 我 就 是 有外 观 接 面。有外观接面。他走去韩国都即刻飞起来了。真的。那 我最后礼拜五我就去了看医生了。嗱、嗯、证明我呢在医疗界呢 真是巨 子真 的 享负盛名的。我过去这么多年的投资没有白费功夫的。 啊怎么啊怎么啊 是啦那我呢去到总之其中一个即是。 即是相熟的医生啦。 不是相熟的。 他还 没 退休的。 没有我是想着找个皮肤科看我想着老虎都一炮搞定他嘛我想着。咧，点知就搞唔掂，咁、总之揾咗个普通科嘅诊所啦。入到去咧，嗰、那个医生佢望住我个履历表，跟住写咗两个字之后咧，跟住 佢写咗黄叶两个字咁厚嘅你个病历表。 佢话：你系咪就系嗰个曾志豪？ 系啊，哦， 跟住我话：咦，我医疗界嘅 享负盛 名中有咯。 你知唔知点解个医生开心？哇， 我 退休啊！ 即系咁到啦， 终于 有新快乐，我终于有望。 听咗节目咁耐，系咪啊？个个医生都俾我养到退休，终于都揾到我啦。 嗱，养到退休唔紧要，系可以靠你，佢哋可以提早退休， 真系 得劲啊！哇， 跟住咧，我都即刻放一放心啦，知唔知啊？我唱苏玉贤，我即刻咧，本来我斯斯缩缩嘅，佢一讲完之后话系我啊，跟住我拉低个口罩话你太烂到咁啊，咁样咧。然后佢就望， 佢就话啦，叫你唔好烂嘴噶啦， 系啦，唔系。然后我发觉真系好啊，即系我想赞啲医生咧，佢即系见完之后咧， 男仔定女仔啊？ 男医生嚟噶，系啦。咁样望完之后咧，佢除咗话嗱呢个系一般嘅即系疱疹啦，因为喺嘴里边啊嘛。跟住佢几咁有爱，佢突然间咧佢就问。你呢排系咪工作压力好大啊？哇！你知唔知觉得嗰一刻咧，好似隔篱 打住你个脉嗰阵时问噶， 西医嚟嘅西医嚟，我直情觉得 西医都可以把脉嘅， 西医都有把脉， 大部分都有嘅， 有噶， 西医 真系 把脉， 讲真， 佢都听懂听 嘅。我有边一句我哋两个头先讲嘅似假咧？真系大部分都有嘅。而家嗱，你作为医疗界嘅巨子，你系唔够权威啦咁。 系咩？西医都把脉， 唔系佢病人界，病人界。 佢同你数脉搏咋系嘛？把脉喎、 哦，真系把脉噶。 跟住佢话俾你听，你有起脉啊？ 咁我又冇起，佢又冇咁讲。 因为如果听嗰个应该听心跳啊，听脉搏跳有几多下咯，系咪啊？ 都唔系嘅，系真系把噶。 哎，咁我要 update 下先得啦，真系唔掂啦咁样。跟住佢就好关心，佢话呢排系咪工作压力好大？哇，我觉得直情好似有。预场片啲音乐响起咁样，爹哋嗰度读系啊，医生你都知噶啦，你知我边个你就知好惨啦咁样，跟住话唔好咁夜瞓啦， 嗯，哦咁冇得救噶啦，跟住你就讲我唔会早瞓嘅医生， 系啊，然后 佢唔知咩叫夜咯， 唔系 OK 噶 OK 噶，咁佢跟住就即系又倾好多偈，有好多爱， 反而你医治翻佢个心灵， 哦唔系，咁啊大家交流下啦， 咁佢话你个嘴会大唔大件事啊？我见好啲嘅， 佢有俾咗几个方案俾我嘅，佢话你系咪已经查紧药啦，咁我系揾埋嗰张相俾佢睇。 系系， 佢话你可以查呢只药，再查埋我嗰只药。 哦， 方案一 系， 方案二查你呢只药，再查我嗰只药，再食我开嘅药。 哦，即系再加强 啲，即系太毒啦你。 太毒啦，跟住我就话要啊，我话过两日咧要见人啊，个样咧唔得掂啊。 系， 你肯定个嘴好翻，你个样见得人。 个样本身都系 OK 嘅，因为本身客 嘅 都 咁样 嘅 谂法。 唔系因为佢肥咗啊，佢所以咧个样。 结果你知唔知啊？佢真系开咗几只药膏俾我咧。我呢两日啊，我喺屋企个嘴唇咧冇试过见到红色嘅， 因为长期 我长期都搽啲白色药膏喺度咧。我老婆已经见到厌，我又系咁样嘅。我话你冇同我讲咁多。我呢两日饭都食少咗，你知唔知啊？因为搽咗咧又痛啦，跟住咧又惊即系甩咗嗰啲药膏咧。我啲饭都食少咗几斤，你冇觉得我清减咗？ 系咩？我觉得你肥咗。 好啦， 我又冇瘦到，我真系瘦咗啊！ 你又真系瘦咗啊！ 我一日食一餐啫。 系啊， 所以我哋 我琴日咧引诱佢咧去食， 你引诱佢 去食嘢 啊？哦，咁 系啊， 坚持唔肯，我 捧 咗自己，你自己一个去食啊，冇理我。 会唔会你哋讲嘅食系 咩啊？ 冇嘢 系咯， 系啊。 我哋嘅付出希望系有回报嘅， 快啲好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生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有试题引起争议，教育局罕有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被问到会不会取消试题的时候回应说，现时未有任何的结论，委员会会尽快开会商讨跟进工作。苏国生说明白事情影响深远，相信委员会会全面考虑不同因素，仔细严肃跟进。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朝早开会进行选举正副主席程序。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上昼宣布决定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指定由财务委员会主席陈建波主持今日稍后的内会主席选举，会立即投票，不会处理规程问题和议案。即将召开会议的立法会会议室外，多名立法会保安在门外戒备，并设围栏设立记者区，大批军装警员亦都在立法会一带部署。退出监警会审视反修例事件报告的一名海外专家在社交平台贴文，形容监警会报告是传播新的真相。监警会专案组督导委员会成员陈锦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同意对方的讲法，又说海外专家只是参与报告一段短时间，相信他们是不清楚监警会的工作。另外被问到如何判断721当晚有人故意瘫痪999系统，陈锦荣说网上讨论区连登曾经呼吁市民瘫痪999系统，所以不排除有人响应，而对比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事件发生，市民致电999热线的平均数当日的情况是不平常。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5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连续三日新增的染病人数低过20，再多一人死亡，全国累计11065人确诊感染，263人不治。新增的15宗个案中，5宗属于社区感染，京畿道和中青北道各2宗，大邱市1宗，其余10宗属于境外输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38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8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19.92升7.6，腾讯控股423.6升2.4，阿里巴巴202.4升5.3，小米集团12.28升3.2，美团点评120.4升1元，顺宇光学科技112.8跌9.7，平安好医生107元跌5.3，瑞星科技40.45跌2.2，盈富基金24.1升1毫，中国平安77.1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7，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7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6,295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25美元，卖出1,7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龙尾喺屈地街。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荔枝角消防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挤塞，咁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啦，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方向坑口噶。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啊，大家有冇试过咧？喺屋企养鸡仔或者系猪仔咧？如果俾只鸡仔你养三个礼拜，到底你舍唔舍得食咗佢啊？嗱， 我都唔得意啊！ 在英国就有四家人准备养这些动物三个礼拜，然后就要决定转食斋定是继续食肉，抑或拎他们去汤呢？ 究竟他们会怎样选择？ 全新电视节目《走肉家庭》，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做每样东西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是我好开心，有我这个拍档阿祖祖同我一起去行街去买衫。不知道我这个拍档可以的话，想邀请哪个同他一起去行街去买下衫，去做下他这个形象顾问呢？不过应该都不会是我的了，我只会是会嫌三嫌四嫌六的，都是找阿祖，得闲找阿祖同他出去街呢，都幾新鮮的、那個、感覺。係啦，我哋有請。雖然我哋一個星期五一至五都見到面啦，但係星期六又見到佢，其實有額外一個好感覺、好奇妙嘅感覺嘅。係啊，曾志豪，你可以揾下我呢個拍檔阿祖同你一齊去買衫，因為你都係時候需要買衫啦，曾志豪。 我咧人生好似試過兩三次咧。是同男人一起买衫嘅，咁嗰次咧个感觉实在太温馨啦，温馨到咧啲 sales 望住我哋，啲两个男人一起嚟买一打底裤咧，因为嗰阵时我拍档话， 唔係，我真係嗰陣時我嗰個同事，佢話喂平喎，一次我買，我話你可唔好喺我隔離一齊買。 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著愛。 唔係，大家要明白咧，男人喺度懶咧，佢係覺得話喂一次我可以買到一打咧，佢唔使個個禮拜出嚟買。所以佢就喺臨俾錢嘅時候，見到佢咪擺喺 counter 嗰啲 cashier 度有做折啊嘛，佢又攞咗一打底褲。我你下次等我行开先啦，佢仲问我你要唔要买二送一嗰啲啊，我话唔使啦。 好彩你哋唔系买一条咋，唔系两分钟添啊。 嗱，如果游乐场咧开翻嘅话咧，固然系好多小朋友嘅喜讯啦。咁但系而家嘅游乐场，如果介乎开同埋未开，可以话系开风府系啊，又开又封之间咧。是好头痛的，点解呢？我呢几日呢又带细路呢返去老家度玩嘅时候呢，佢望住嗰个游乐场，你知唔知呀，你用久旱逢甘露都不能够形容嗰种嘅心情呀。我个仔直情系离远呢望住条斜滑梯个影呀，佢已经不停喺度同我讲话，爸爸系咪开返呀，系咪可以去玩呀，唔系我未开。唔系喎，我头先呢喺马路度见到佢开返，我点会俾你见到条马路有斜滑梯呀咁样。佢系不停掠住。甚至乎佢离远咧，真系俾佢望到咧，有啲游乐场而家真系解封咗啦。佢嗰啲即系以前嗰啲封条咧就掹走咗咧，佢已经迫不及待咧就冲咗上去。咁但系咧嗱，我亦都可以好坦白话俾你听，喺再早一两个礼拜之前咧，佢仲系有封条嘅时候咧，我又有带我仔出现啦。佢望住个游乐场，佢都已经系忍唔住噶啦。咁我见到嗰阵时夜晚又冇人，我话咁你去玩阵啦。系啊，虽然封咗条，但有啲封到好街噶嘛。譬如咧嗰条单杠咧，我唔知佢封乜嘢，佢攞条封条只系围住咗，可能系侧边，咁佢住喺度揈单杠。嗱，我系佢爸爸，我喺隔篱睇住咧，就望到实一实，咁都即系仲勉强啊，同埋周围冇人啊嘛。咁咧今日新闻咧就有卖咧，佢就话呢一啲咧，最新潮流啊胶带公园咧，即系头先讲嗰啲咧，用胶带封住嘅游乐场咧。但又唔系个个细路咧跟住自己父母去嘅，咁啊有人咧就影住咗咧就话爱蓉姐姐就带住咧即系个小童啊就去呢一个公园度玩，咁个公园咧最大嘅特色咧就头先讲一样系未解封嘅，系啦，我唔知佢系咧解多半定系点样，因为咧佢影住咧嗰条胶带咧其实仲喺现场就冇掹走嘅。咁啊，但系佢就影住咧，就几个外佣姐姐咧就坐喺度，咁啊，佢哋嗰几个即系叫做小朋友咧，就喺嗰度咧就自己嬉戏喺度玩。咁你知啦，啲网民咧一影低嘅时候咧，一定有几个 caption 会出现噶，就系外佣只系顾住自己玩电话，冇理到小朋友。又真系俾佢影到张相系点咧？嗰、那个小朋友咧坐喺地喺度玩胶纸，嗰啲封条啊。就影到咧，就话争啲咧，就攞条胶带咧就勒颈添，因为佢喺度玩紧。咁啊，不过咧就最后应该冇事吓。咁然后咧，大家影完呢啲相之后咧，就梗系话俾你听，啲外佣咧就好不负责任啦。而外佣咧自己本身咧嗰个口罩咧亦都拉低咧，去到下巴位置。有啲人索性咧就除咗个口罩。咁呢个贴文出咗嚟咧，大家都系问同一个问题：你系咪真系咁放心？你个工人姐姐带你嘅小朋友去公园玩呢？究竟你觉得你个工人姐姐带佢出去玩嘅时候呢，佢系咪真系会24小时隻眼呢都唔离开望住我哋嗰啲小朋友呢？嗱，呢个呢系一个永恒嘅题目嚟㗎。就算点解呢，你唔好话望住小朋友啊，有阵时你见个推伯伯啊，因为有啲系照顾长者㗎嘛。其实佢都系一路推，佢一路可能会自己揿电话㗎。嗱，当然一定系有好好嘅工人姐姐嘅。你当系即系所谓咩事如己出啊。咁但系呢即系我作为曾经请个工人姐姐嘅家长咧，我都好少，真系好少叫佢同两个细路咧就落去游乐场玩嘅。我谂记忆中啊，真系一至两次嘅咋。而老实讲啊，嗰一至两次咧，心都有少少啰啰挛嘅。因为咧，其实你真系好明嘅。其实你用翻打工仔个角度咧，即系嗰单唔系你自己即系吓。本业嚟噶嘛？你成日啲打工仔有阵时都系，哎咪老细生意嚟噶嘛？咁啊有一日冇一日啦咁样。嗱，你唔好话喂，你唔系咁样重用佢系嘛？唔系啊，大家真系要咧有呢一种即系预计嘅心情喺度嘅。你真系唔好谂住咧，佢会好紧张，由第一分钟开始就望住你嘅细路。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要揾工人姐姐咧，睇住你嘅小朋友嘅话咧，我谂你亦都要同你嘅小朋友讲定先。嗱，你自己玩咧，真系要玩得小心啲啊！工人姐姐未必睇得住你噶。而家个公园咧喺开同埋封之间，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 唔知道佢嘅时装嗰个功力系咪更上一层楼呢？唔知道佢同桂花田咁样行完街之后，会唔会俾佢影响咗自己对潮流嗰种触觉？会唔会迟钝咗呢？会唔会佢开始习惯见到打横发展嘅衫都觉得系靓呢？交俾你啦，拥有过千尺更衣室喺屋企嘅黄耀祖。 昨天跟桂花田行街，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真的不会比自己肥的，因为如果肥了之后真的很多衣服都穿不到的。 不是更加考虑功力咯， 我不会 可以控制你买衣服的欲望咯， 你会叫我吃罗宋汤通心粉，我说我不吃啊。呢單勁啊！我睇到嘅時候啊，真係火都嚟埋啊！真係發生咩事呢？其實咧，審計處嗰邊咧，其實喺上個月咧已經發表咗一個有關於藝術同埋體育發展基金資助嘅管理報告，講到明咧就話香港足球總會嘅董事同埋委員經常缺席會議。琴日咧睇到一個報道，有個跟進嘅人名都開埋啊，同埋有幾過分咧，我都值得同大家真係分享一下嘅。當時咧就話其中有一名嘅董事啦，就喺2014至到19年之間咧，係零出席董事會會議嘅，即係一個會都冇開過啦。究竟佢係邊一位咧？噔噔噔噔，佢個角色唔係好重要嘅，佢只不過係會長啫嘛。即係個會長啊，霍振廷先生咧，喺過去嗰4年裏面係冇出席過任何董事會嘅會議。不過唔使擔心啦，足總咧有同大家解説到嘅，佢話咧其實會長是象征性的角色，主持会议和职务主要是由这个主席去负责的。其实看到这里我已经觉得你为什么还够胆出来解释的呢？什么叫做会长是一个象征式的角色？即如果你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定是怎样的话，那你不需要这个角色啦。他们又继续解说的，他说不是的，会长这个象征性的角色就是主要代表着足球总会就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就即是说香港嘅会可以唔使开，但系就代表住足总去到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去开会，借问声佢都唔知道自己嗰个会发生紧咩事，点样出去开会呢？呢、這个对于我嚟讲咧系十大奇谜嘅第一个，啊、但唔单止咁噶，因为另外咧就话啦，有一个咧身兼五个委员会或者系小组委员嘅另外一位委员啦，系连续五年缺席咗法律事务委员会，即系冇开过会嘅。唔單止咁樣，另外仲有嘅，佢就話咧審計報告咧亦都有提到啊，足總核下嘅審計委員會啊，未有遵守過以下所有嘅規定，包括會議次數、會議法定人數、委員人數。因為簡單嚟講，由2015年2月開始，佢哋係冇開過會嘅，即係有超過五年嘅時間冇開過會。其實2015年當年嘅七月咧，佢哋係得一名嘅成員嘅啫。後尾咧呢位嘅成員咧更加因為健康同埋個人理由就未有邀請佢加入，所以咧咁多年呢一個嘅審計委員會係足總核下嘅，係從來未試過正式成立同埋開會嘅。你睇到呢度系咪有啲火呢？其实我都几火㗎，真係。因为呢佢仲有讲到有一啲呢佢哋系义务性质嘅，咁可能因为咁样呢公事又繁忙，身体又唔健康，咁开唔到会啦。但我自己觉得呢度任何一个藉口都唔能够成立㗎。因为其实呢佢哋每年系攞緊2500万公帑啊，政府系赞助足总嘅。就好多人都会话香港嘅足球事业啊未必系赚好多钱啊各样嘢咁样嘅。但如果你是有人工又好，冇人工又好，你霸咗个名噶咯，咁唔该，你尽义务度好，乜嘢都好，你应该系要做翻好你基本嘅工作噶。五年冇开会，咁点会有进步呢？其实里面咧，文章都仲有讲到一啲嘅情况嘅，就系话咧。近几年咧，香港足球嗰个发展啊，不论佢哋去揾一啲嘅赞助啊，或者系入场率啊等等咧，都有下降到嘅。咁我谂咧，其实有阵时啲嘢真系相辅相成嘅。你可以话啊，外国嗰啲足球啊发展得好快，甚至外国嘅足球喺香港咧都可以喺呢个赛马会度有一啲嘅赌博出现，吸引到人哋咧就更加集中喺外地嘅足球赛事。点解香港嘅足球冇吸引力咧？我会话。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搞嗰班人連會都冇開，點會有一啲好嘅計劃啊？一個長遠嘅諗法啊，去推動香港嘅體育運動呢？ 是有陣時你可能你會話啊呢啲咁樣嘅係咪一啲小圈子一啲嘅咧？係小眾啲嘅運動啊，我哋嘅足球啊，即係其實都算多人嘅啦，以體育嚟講。但如果你冇諗法、唔開會、冇建樹嘅話，淨係攞咗個名就諗住出去話俾人哋知，哇！我幾犀利，係乜乜嘅會長咁樣嘅話，我諗呢一個嘅業界係唔會有發展嘅。報告出咗啦，政府亦都會話會跟進。不如我哋就真係放長雙眼睇佢點跟進啦，好冇？风头火势，多谢你的信任。昨天我们都过了愉快的几小时，有阵时咧，即系除咗系工作嘅环境度见面，出去咧一齐食个饭、行下街，其实都好开心噶。多谢你的信任啊，桂花田。 哎，客咩气啊？多谢你邀请我，真啦，系咪先啊？好耐都冇人咁样邀请我约我去街噶啦。多谢你啊，早早。假期咧真系去咗边咧？大家吓有冇出去行下山，去下公园，坐船，去下离岛咁样啊？如果觉得热咧，唔想同阳光玩游戏嘅话，行下商场，睇下衫，食下嘢，就好似我琴日同阿祖祖一齐咁样啦。哦、啊，其实都真系，你唔好觉得以为嘥时间，有时接触一啲新嘅事物，可能会有机会刺激到你一啲旧嘅谂法。例如，譬如去食下嘢咁啊，你煮下嘢食，即系你可能用来用去都系嗰几支调味料。去出街食下嘢，分分钟咦有啲新嘅灵感噶、哦。食完嘢去睇下衫，睇下鞋，可以嘅话有时间试埋衫，试埋鞋啊。啊，唔系叫你只有整鬼嗰啲服务员，即系唔系话哎呀得闲试下，唔系咁样嘅。有时咧你望眼望落去咧，嗰件都唔系几好睇嗰啲衫或者嗰对鞋咧，哎呀，你唔着上身，你唔试穿下咧，着上鞋去咧，对脚嗰度咧，咁。就会嘥，即系可能咧错过咗嗰件衫或者嗰对鞋噶啦，着上身着上脚咧，可能变咗另一样嘢噶。尤其系即系我哋呢啲咧大马加大马富人啦，唔好以为咧啊冇乜衫啱着啊，好多衫咧唔好睇啊咁样，只要识着，肥妹仔都可以好睇啊。啊，琴日咧喺上网咧揿下，哦，见到个标题咁写住嘅，咁啊梗系去望下啦，写住咩？未伴女孩的穿搭技巧五个必学显瘦方法，系啊，不过个人认为咧，最紧要你自己接受咗自己系肥妹仔先啦吓。不论咧系微伴、略伴、好伴都系嘅，要接受嘅，否则唔该你去 keep 下吓，同埋最重要咧，唔好令自己唔开心。咁点先可以着得好睇啲啊？咁啊，文章咁嘅分享嘅话，大热天时咧就真系唔好着到自己黑麻麻系啦，以为黑咧就可以瘦。咁佢话咧，就算你买黑嘅，都可以拣一啲有黑白间嘅，又或者系黑底白边嘅，或者有啲波点嘅啊。其实我都有呢啲啊吓，最紧要薄料就唔好厚啊，拣唔好拣啲厚屎楞楞嘅咁。嗱，同埋为咗唔好有一啲咧，即系你谂下你自己咁大只咧，一大腹部咁喺个身度咧，就算大热天时都好啦。咁啊文章度写住话，加件薄薄嘅外套啊，衬呢个衬衫啦、背心啦，其实有啲层次嘅话咧，都 OK 嘅。嗱，记得啊，分开颜色啊，唔好黑搭黑、白搭白咁样，冇意思啊吓，咁就会好少少啦。虽然咧系有啲大只嘅，但系文章又写住话咯，都要露少少见下人嘅，啊唔好三尺，讲紧嘅系可以露最少嘅部位，例如咩咧？你条颈啦，你个心口仔啦，你个手腕啦，脚踭位置啦，即系点啊？即系可以接下裤管啦，接下衫袖啦，着下啲低领嘅都 OK 嘅，千祈就唔好着啲 oversize， 亦都唔好窄到死。佢话咧 oversize 嘅衫咧系一心谂住遮住啲肥肉，其实松身系会令到你越睇越大件噶，所以啊，各位肥妹仔。啱 size 就最好啦，系咪？记住咯，又唔好太窄，又唔好太过大幅啊！所以不妨咧，真系去啲唔同嘅铺头试下啲唔同嘅衫，分分钟你会有意外惊喜，会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噶。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满天天也喜。 好赶啦，好赶啦，好赶啦，裙拉裤甩嚟上堂啦！ 因为今日落雨啊，而家又有呢个黄色暴雨警告咧，又有雷暴警告咧，即系翻学都论尽咗。虽然我哋咧系喺屋企度上堂嘅。 系啊 ，Good morning class， 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Good morning， 系啊，我哋喺屋企上堂咩？ 系啊，我哋屋企上堂啊， 喺屋企啊， 系 啊， 冇计情况啊嘛，嗬。 系啊，系啊，冇错。 咁你话，但系我哋咧情况都要学嘢嘅。 今日学咩啊？ 星期一我哋学中文字系咪？ 学中文字。 嗯，嗱， 我要你教着衫添。 唔系啊。教着衫系鬼花田姨教咗啦， 好啊好啊，好啊 哎呀，我哋都系跟阿爸阿妈嗰啲衫。好，今日咧我哋咧系学中文字啊，系 啊， 啊， 我想问一下咧，虽然咧 唔使有口音噶，肥妹仔，我记得 你我冇啊，我冇口音啊， 你咁都冇口音， 佢个口字有啲歪音，我都唔知点解， 咁都冇口音。 港女是要在个尾音那里、 啊 okay、 加啲单字。 我想问一下瘦眼茄同埋细眼仔。 系。 我俾两个词语你哋写。 好。 咁你睇你识唔识 写。好啊你啊。 斩获同埋收获。 斩获同收获。 我识写个获字。 我识写个斩字先。 收获我觉得我识。不过我有啲唔肯定啦。嗱收呢、 啊、 就 是 收工嗰个收啦。 大家都识啦。 那个镬子咧，我有少少犹豫，究竟系镬字边啦，定系嗰个 狗爪边？ 狗爪边。 我估咧，斩镬咧个镬咧就系狗爪边，收镬咧就系镬字边。 点解啊？点解啊？瘦弯茄。 因为收镬咧，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收割嗰啲咧，禾穗啊，嗰啲稻米啊，嗰啲动植物啊，咁所以咪又会系嗰个镬字边咯。咁、 哦、 我哋斩镬咧，咁我谂系即系斩啊嘛，应该系同啲猎物有关。 我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但你哋唔好笑我啊！ 好啊， 我未谂到斩获嘅斩字点写，所以如果你想讲个获字嘅话咧，可唔可以先教咗我个斩字点写啊？ 你食过八斩鸡未啊？ 八斩鸡、八切鸡啊？ 即系八斩鸡咯。 我有食过八切鸡，我连八斩鸡都冇听过啊！ 眨眼咧。 哦， 就唔系嗰个斩， 唔系嗰个， 俾人逼咗啊！ 个斩字系一个车字，隔篱一个一斤两斤嘅斤字。 哦，我识写，我考下你哋，我想啲听众都知点写啫嘛。 总之你话俾佢听系石字边一个欠字啦。 哦，我 我会话我开头都会信，但我睇咗自己写咗个字出嚟就唔信 啦。 系啊，啊，你估系啦，斩 我认同阿秀恩茄个讲法 啊，系啊，嗱，真系喎， 系啊，啱咗， 喂，嗱，咪住， 半咗， 系啊，嗱，有人咧认为咧斩获嘅咧系咧斩获啲咩，系斩获猎物，所以咧就会用犬字狗爪边，系啦，因为系关于猎物啊嘛，咁亦都有人咧话咧收获咧系因为系农作物嘅收获，所以系禾字边嘅，咁两个意思咧都系解有所得着，系咪？咁啊，原来咧喺古时咧呢两个字已经系通用噶啦喎。 一齊 的 了 是啊，已經有呢兩個字啊，同埋咧，喺漢書啊，有一個古書嗰度寫住咧，農人立其獲。个即系农人，即系农夫个农啦， 系唔系听到吓？ 系啊，系啊，农夫个农吓，嗰啲做 农夫 做 rap 嗰啲啊嘛，你识唔识啊？生仔， 我知啊，系啊，同阿 Do 姐咁啊，或者同玲玲师傅咁样 噶 嘛。 啊，咁佢话咧，农人立其镬，嗰个镬字咧 系 狗爪边个镬？ 哦，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所以咧，即系用边一个镬字咧，都冇乜所谓嘅，就唔系话。分唔分猎猎物啊，或者农唔农作物咁样噶？ 哦，但如果我哋用动词嘅时候，就净系可以用狗爪边咯。 哦，咁如果 即系我哋获得一个机会，你就冇人用禾字边嗰个 啦。系啦系啦，咁我头先讲斩获同埋收获啊嘛， 双 茄。 系啊， 好啦，咁另外风头 火势。 风头火势系啦，我哋风头火势就用丰收快活人个风啦，即系 因为食咗字啫，我哋就 咁。但系如果风头，你哋点写啊？ 风头即系风头等咁样啊？ 系出风头嘅风 头，出风头咪好大？我话好大风嗰个 系咯，一个头嗰个头咯， 系咯， 唔系咁啊？ 你哋冇谂过系谢霆锋个风啊咁样噶？ 谢霆锋个风啊， 又有噶啲人话咩锋芒不露啊， 芒不露啊嘛，系啊系啊。 咁你觉得？两个字系边个先？ 我觉得系通嘅，两个都得。 我觉得系谢霆锋，因为我记得曾志豪叔叔好中意谢霆锋。 你解释啦，唔好俾佢讲。 其实咧，嗱，即系出风头，即系话出。 头露面表现自己，系咪？其实咧两个字都系通噶，你写 系 大风 我答啱咗啊！ 好嘢，好嘢！ 我中文嘅权威，你就叫我中文字典 啦。但系古时咧，原来咧系金字边嗰个风字咧，系、 哦、 即系停风个风字系先过啊大风个风噶。 咁停住者风系边个风啊？ 停住者风 系要 O baby 咯， 系咯。 只系剥削者变成正当投资者。刘永祥又话明白实施租管可能产生一啲负面效果，例如令到市场上嘅租盘减少，但小组唔会因为怕业主退出租务市场而喺方案中妥协。不过未来本港经济环境将会影响小组嘅最终立论。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和星期三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5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4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5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2.2，升1蚊；中芯国际19.68，升5.2；阿里巴巴201.8，升4.9；小米集团12.2，升2.4；信宇光学科技111.7，跌10.8；美团点评121蚊，升1.6。平安好医生107.2，跌5.1；中国海洋石油8.89，系升4.7；瑞星科技40.3，跌2.35；友邦保险68.3，升5仙。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387，瑞士法郎7.98，澳元4.998，加元5.51，新西兰元4.619，欧元8.3913。每百日元兑港元7.2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7点，升140点。港金现价报16,295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44美元，卖出1,76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山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一段就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牛头角分区警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各辆红行人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方向坑口。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Carnatic Music Beauty in Complexity 卡纳提克音乐错落有致，每集由驻场音乐家演奏嚟自南印度嘅古典音乐。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全民造声， 一班广播 BB 班嘅 DJ 变成之路。 第一辑录好似怀胎十月咁，到个节目出街就好似自己嘅 BB 出世。 下一个可能系你。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要先多谢下啲听众先啊。系，除咗有听众咧，马上做咗目击证人咧，就话亲眼见到咧，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喺边一个地区嘅边一个商场。买衫，然后佢个结尾嗰个评语系 咩啊？ 好温馨啊， 冇辞子孝啊！ 喂呀， 冇辞啊，佢冇辞到啊， 我哋亦都系打招呼啊， 系咯，打招呼嘛，我哋喺舞池度跳舞。 唔系，我怀疑佢系佢唔知会唔会唔想撞破啲嘢，佢唔敢行埋嚟啊，喺隔篱影咗好耐噶啦，睇下。买土豆先，咦唔系？ 咩买土豆啊？黐咗线。 系啦，你冷静啲。 黐咗线咯。 系咯，我咪冷静啲咯。 因为土豆真系比较难买嘅， 系 难 买 啲，容易。 我都话啦，啲衫可以咧，你连个口罩嘅布都冇咁多。 系啊。 咁你又点着啊啲衫？ 咁然后亦都多谢另一个听众咧，佢就马上咧就介绍咗好多咧药用嗰啲药膏咧，就叫阿豪仔你可以快啲查嗰啲唔同嘅即系种类啊咁样。多谢晒，多谢晒，证明好有爱啊！我哋嘅说话大家都 系 好有互动啊！ 我啲听众。真的知识好多嘢， 系啊，多谢多谢。好， 咁我哋讲埋啦。嗱，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嘅第一集咧，系我哋访问桂花田。而家咧就欢迎大家咧可以留个问题，由我哋两个把口咧帮你问问题嘅。咁啊都可以上我哋个面书度留个言啦。 我哋使唔使同佢玩大话式嗰啲咁样？ 即系咩啊？ 即系嗰啲咩讲真话，如果唔系就要咩除一件啊，猜妹啊。 除一件咩先？你讲清楚。如果唔系我唔捞噶啦，话俾你。 佢如果唔答，我哋除一件 都唔捞。 你中意玩呢啲乜嘢嘅咩？ 佢系中意玩呢啲嘢噶。 做你做你做你访问嘅时候，我哋玩。 唔得，我哋每集都要唔同噶嘛。 我已经收集咗一条问题，我嗰日搭的士嗰阵时，司机大佬问咗我一个问题，跟住就话到你哋会唔会访问啊曾志豪噶？我话都会嘅，我哋轮流三个都会互相访问对方嘅。 系咯， 你帮我问下佢呢个问题啊，咁样。 好啊， 我 hold 住。 好啊。 而我想讲，其实之前有司机问过我呢个问题，我成日啲司机大佬都问我你哋两个嘅嘢嘅， 佢哋好想问。啊！我係咪真係跟個大師兄老師學唱歌嘅？ 係啊，留意住我哋節目啊！報個天氣先，今日涼咗啊！ 好啦，廿五度氣温，相對濕度89%啊！黃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去到11.9啊，現正生效嚇。 係啊係啊，兩位拍檔啊，呢一排咧，即係我哋呢個疫情環境底下啊嘛，大家個衞生意識係高咗噶嘛。係 啊， 見唔見到咧？你哋平時喺街， 我唔敢答你頭先即刻。 因为你冇嘛，所以唔使答嘅。我话你哋见唔见啫，我冇话你有冇，系咪先？你有冇见到咧？譬如一啲行人天桥啊，或者啲扶手电梯啊，多咗好多朋友咧帮手做清洁 啊？我冇啊，冇见到。 你真系冇见到啊？ 系啊，点样做清洁法？即系佢抹条灯柱啊？ 嗱，灯柱我冇见嘅。 抹灯柱点解抹扶手嘛？ 唔系，即系个意思嗰度。 系啦， 个个都 是好多人就 佢冇爬上嗰啲，明明突然之間嗰件事好特技啊，閃西閘技全部啲 friend 咁樣。 既然要做狗衞生啊嘛，我哋做狗衞生咪搞埋油燈柱咯。 我自己見多咗嘅，因為我每一日咧，如果我要翻工嗰陣時咧，我要落一條長樓梯嘅，咁啊長樓梯有扶手噶嘛，係咪？我每朝咧都會，可能佢哋又係嗰個時間就 mark 到去呢一度度清潔咁樣啦。我每朝咧都會見到有三位嘅朋友一齊去清潔呢條樓梯嘅。 但係佢唔係清潔工友嚟嘅。 是的，他们有穿着那些清洁的反光背心。 他们没有休息的。 这个就是我。 不適因为。 哈哈人潮里跌 到。你又即刻接到。 微秋空。我跟着我黎水英的 key 我都唱到的。张学友歌我又唱到的。本身 我是有见到，但我没那么留意，直到我。昨天看了一个朋友，他就转载了一段片。我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咦， 做咩事？ 系 你嗰条楼梯、啊？ 我每唔系我条楼梯，但原来我每一朝见到嗰三位嘅清洁工人，佢哋都会做另外一个可以话同清洁冇关嘅动作 的。哦，我知啦，我知啦，油油 唔系油油， 因为上次有人介绍过咧，有啲路边嗰啲栏杆咧，大家好有心地油咗唔同颜色嗰啲嘅颜色上去咧，好靓噶。 唔系同油油 唔系呢个 有关嘅。 之前有人试过织冷衫织嗰、那个 装 饰咧，又唔系呢个， 唔 系 同 油油 帮佢戴口罩， 唔同口罩，佢哋自己成副武装啊、手套啊、反光衣啊、口罩啊，戴晒噶啦。 唔系，但系同条栏杆有关嘅。 同佢哋嘅行为， 同佢哋嘅行为有关 嘅。 Okay, 即系做咩？佢喺度一路抹嘅时候。拉筋，我成日都做噶呢、這个意思。 咁如果佢哋拉筋嘅话，又唔使上新闻啦。拉完筋去做清洁，咁都可以叫合理啊。 拉完筋拉亲，所以就上新闻。 或者拉住侧边嗰啲路人去拉筋，佢我帮你拉，你唔系大区咁啊。 哦，佢喺个栏杆度贴咗啲标语， 唔系。 哦，同条栏杆有关嘅。 唔系同佢哋嘅行为有关。 咁佢嘅行为同咩有关先得噶？系咪佢嘅行为系咪？ 同个人咯， 唔系佢 同佢哋 个行为同咩关？同个人有关。 唔系啊，即系 咁唔通同个扶手有关？ 我话我头先咪就系问会唔会同个栏杆有关？ 唔系咯，冇关系嘅，只不过佢清洁栏杆嗰几个人。 好啦，你开估一半 系咩事咧？嗱，其实咧，因为我睇翻嗰条片嘅时候咧，就系喺呢个荃湾嘅一条行人天桥嚟嘅。 OK OK， 条天桥咧都几阔噶，所以两边有扶手之余咧，中间咧仲有一个围栏咁样嘅，就即系三条扶手，又唔系咁样。佢哋系真系做清洁嘅。但是那条片就有人揸机影住咗，佢哋两个人一组啦，两个清洁工人为一组啦。佢首先就去到右手边嗰个扶手度，一个咧就揸住块布垫住个扶手，另外一只手咧就揸住可能一啲即系喷嘅酒精消毒啊嗰啲，跟住另外嗰个做咩呢？影相 ，OK， 影咗佢有做嘢嘅呢一张相， oh. 但嗰个姐姐咧系冇抹到任何嘢，佢、oh. 就由左边去中间再去右边， oh. 三边都摆咗个 pose 影咗相。跟住佢哋就離開咗呢一個嘅行人 天橋。哦，即係佢冇抹到，但係咧就顯示話我而家做緊㗎啦。 No 唔知嘅嗰段片 可 能 係抹完咧， 跟住就 翻張相 啦。 有陣時會倒轉做㗎嘛啲嘢。 真係咁話。 可能佢做完之後，哎又唔記得打卡話俾老細聽，我哋影咗抹咗嘢咯。 呢個係佢阿 head 嘅要求咧。嗱，你抹完之後你即刻就咩啦？ 我睇完呢條片即刻諗翻起我每一日朝頭早咧經過嗰個位置。 我想話啱啱嗰個黃雨帽嘅話取消咗。 取消咗黃雨。Okay, okay. 但雷暴警告继续是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1:45 吓。继续继续， 我每一朝经过嗰阵时咧，就见到两位嘅清洁工人，佢哋就负责做清洁嘅。但系呢几个零礼拜咧，起码系多咗一个人咧，同佢哋一齐咧工作 嘅，就系、是、嗰个影相嘅， 佢专门系负责影相嘅。 Oh, okay. 而我起码嗱，不过我讲翻句即系公道嘅说话，我见到咧喺我嗰边咧，嗰啲朋友佢哋有影相之余，可能即系要做翻个 record， 或者话俾大家知，或者汇报上司啦。佢哋真系有做到清洁，但我见到我嗰边咧，嗰两位嘅清洁工人系真系有清洁嘅扶手嘅，佢、哋主要咧都系抹一抹个扶手啊咁样，跟住抹完扶手咧，又会因为嗰度有一个嘅扶手电梯嘅同时间，佢哋亦都会。咧就摆咗个布喺扶手电梯度， 就等佢落嚟， 系啦，就继续就捽下嗰个扶手嗰个位置度有咁做到嘅。但我估咧呢个都真系几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啊，而家佢哋喺清洁嘅时候真系需要影相去回报之余。究竟是不是影完相就收工呢？这个都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这个呢、我想就想说可能现在真的太多的地方需要去清洁。 是。 那即是大家要注意卫生，可能呢他们的上司说喂我怎知道你有没有做，我还要交给可能再他另一个 老闆。 是啦，所以以之证明你真的 就算你冇抹，你都到過嗰度啊。 係啊係啊， 即係我即係舉例啦。喂，但我哋相信佢係有做啊嚇。 係啦，嗱，我見到嗰啲咧就係有做嘅，因為我好記得佢哋嗰日影相，因為佢哋兩個就 有冇嘢㗎？ 有少少擺 pose 嘅，講真嗱，佢哋雖然係有做 擺拍， 因為佢哋兩個咧就一人一邊啊，嗰個樓梯唔係好闊嘅，即係一人一邊。咁我啱啱喺中間度行過，我見到喺下邊度影緊相，係咪我要耶咧咁樣？好似影我咁樣喎，係咪？ 仲好有人見證佢哋真係又喺度啦。 咁我冇耷低頭咁咯，朝頭早個樣仲腫緊啦，一面面油咁樣嘅做咩啫？但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就話：咦，會唔會喺某一啲地區嗰啲清潔朋友咧，可能真係工作太忙嘅關係啦嚇，真係影完張相就當抹完咗咁樣咧嚇。 哦，唔係，如果你要咁諗嘅話咧，有好多工種咧。其实都是属于自律的，是即是没人监管的，譬如你说清洁在那些路边呢清道夫叔叔啊那些呢，他在那里扫扫扫扫扫，是你说扫完之后没有垃圾不是代表执了东西，但是你有权扫完之后继续有垃圾，不关事 的。业是会落的嘛， 是啦，还有譬如派传单呢都很多人喜欢夹住他们的。 有没有掉了 究竟他是不是整堆抌了他都一样有很多的。 他们 check 的话。 是啊，但是你的 check 不是都要找那里监视咯。 哦，是 即是如果你用这个逻辑出发的话呢，咁應該有好多公眾咧，其實都需要影張打卡相嘅，即係會唔會下次咧派傳單嗰個咧都要影著張？阿哥哥，你接張傳單可唔可以望望嗰邊先啊？ 揾第二隻手幫我接住，我就我唔影你樣，我影你接住啫。 要見到樣，咁我諗我今朝講嗰個風頭火勢咧，足總開會應該都要影相啊。 係啊， 係啊，因為真係冇開啊嘛。係啊，可能有張相會俾到啲鼓勵佢啊。 係啦，所以而家佢就係捉咯，佢手邊個捉咯， 捉 總啊，真係。原来雷暴都延长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45。 紫色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这数晚你带着敷衍的身躯，只不想多跟我意会，即使相拥都似误会，眼睛仿佛想讲再会，沉默对着沉默烟灰，双方心神实在未融会，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准这最后一笑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亲我吧，重演当天的好戏，即使即将分离，假装一笑可以吗？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舍不得我吧，留多些事忆，给那即将孤单的人深深的亲他，就算假。不知也装不懂当中意义，你每个吻冷像冬天的枯枝，我只好辛苦咋不知，始终始终把你重视，你即使只草草了事，存在我内曾是痴，即使于今时亦尽是情意，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准这最后一笑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亲我吧，重演当天的好戏，即使即将分离，假装一笑可以吗？假装一双恋人。 深深的亲他，就算假。 啲假裝，唔知會唔會真係假裝抹地添啦嚇？ 哎，係啦，嗱，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2%，雷暴警告咧去到1:45啊！天文台已經講咗咧，呢一個禮拜咧嘅天氣係惡劣㗎嚇。 係冇錯冇錯。係 啦，咁大家留意住天氣啦嚇。嗱，咁啊限聚令，咁大家知道啦。咁啊，哦嗱，你有出去食飯㗎嘛？ 少不過有。 你見過最得意嘅即係嗰個叫1.5米距離啊，或者係嗰啲餐廳嗰個間隔咧，係最極致點啊？ 最極。 我真系觉得咧，即系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咧都几适应嘅、哦。我上次咧去旺角一间茶餐厅嗰度食嘢啦，其实你知道茶餐厅咧，其实嗰啲位咧、啊，我谂真系咧，真系一只手，即系你伸只手， 即系手臂掂大髀咯。 真系啊，你只手臂其实一伸咧，你手一伸咧已经过对面台啦。 系噶， 手臂伸一伸摸到你全身。 嗱，真系嗰咁窄嘅台。都要动块胶板喺度，坐四个人， 啊、 我真系觉得香港人真系好中意食咯，即系即系你明唔明白？ 有啲系需要食咯，即系可能你知道茶餐厅嗰啲咧，系一啲佢哋工作附近嘅环境，未必个个可以带饭，又或者咧个个会选择买饭咁样啊嘛。 知道即系我话嗰个位系其实好细嘅，真系大家都愿意坐喺度食嘅。咁我就嗰个经验，我觉得好震撼。 唔系，我就会将佢界定为形式主义系几咁可怕咧。其实做个样啫嘛，但系都要为咗符合你嘅要求咯，好惨其实。咁、拆佢又咁冻一冻咯，唯有冇啦。 冇、 办 法啦，系啦、啊，即系你哋大家都经历都系要夹板啦， 系咪先？ 去到嗰啲咧，我就唔会坐落去噶啦。 系， 即系因为自己识自己惊啊，即系可能系我系带菌者咧，唔知噶嘛，系咪先？咁近嘅话咧，我就唔会选择去嗰间餐厅。 我而家去新食嘢都系我自己一个啦，我都冇试过同家人食嘢，都系比较空旷啲嘅。 我会。选择嗰啲嘅餐厅咯， 餐厅就比较少人啲咁样就，同埋、可能我哋咧做完节目去再食嘢咧，已经系两点零钟。 同埋只要咧，我谂你系去正即系普通嗰啲所谓咩西餐厅嗰啲咧，佢哋都执得好正啊，尽、量都唔俾你搭台噶。其实就正路好多，可能你去茶餐厅咧，佢本身个地方细咧，佢都做唔到。如果你 系 商场里边嗰啲咧，其实都几大爷噶。而家你又会嗌个45元嘅一个餐，佢都同你间到咧，隔篱冇人嘅，几好啊真系。 我上次嗰间茶餐厅就。真系对唔住，嗰张新手可以过对面嗰张台咧，都系坐满四个人嘅，系张张都系满晒嘅 keep 住都见到嘅，其实 系啦， 系 OK 嘅。咁但系咧，嗱，记唔记得我哋又小学大陆咧，小学生翻学咧， 嗰顶帽啊嘛， 系啊，佢咪 系啊， 社交距离帽， 系啊， 系好似一个螺旋翼咁样咧撑出嚟， 系啦，就古代嗰啲大官即系官员咧就系咁样戴嗰顶帽啦。德国。 佢都有 德國而家呢個叫做 掛兩條香腸喺個頭度， 咖啡店 真係大熱搶喎咁 樣，係啊呢啲價格咁樣咯，將啲肉擺上去，我覺得一定係咁 啦。德國嘅咖啡店，嗱你知啲人好中意唔中意喺室內，佢中意享受陽光噶嘛，嗰啲外國人係咪？咁、你覺得佢點樣保持1.5米社交距離？ 即係出到去户外啊！ 佢即係間咖啡店嘅門口啫嘛，即係佢通常擺好多張台喺度噶嘛。 OK OK， 係啊，點樣佢哋都要保持1.5米距離嘅。 有冇方向㗎？同佢哋嘅民族 唔 係 屬於 係 屬於 係 騎呢啊，靚啊，創意啊， 得意嘅， 哦係得意嘅。咁直情係即係攞把尺咯，棟喺身度咯，係咪咁啊？ 即係每人俾把尺佢啊？ 佢哋嗰個 distance 係咪都係1.5米啊？都係1.5米， 咁咪當攞把尺咯？會唔會咁樣？每人一把尺。 咁点饮嘢呢？如果大家揸住嗰把尺， 我估 孭个身度， 孭个身度 系啦，好似前面呢，以前麦当娜有两个孭支空咁样。 老板系俾嘅嘢系俾啲客人孭身上面， 系咯系咯， 我 估 啤酒杯，因为德国人中意饮啤酒嘛， 1.5米喎， 系啦，佢就打横排咗一连串嘅啤酒杯喺度， 啤酒桶啦，如果咁样， 都 啤酒桶会好多啦。 系 啊， 咁啊，每人冻两个喺度系嘛，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啤酒有冇关系啊？同 冇关系。 你因为你谂起大浴场，我就即刻谂起咧，第二样嘢就德国都好出名嘅就啤酒啊嘛。 系 哦，足球。佢哋中意睇足球， 系啊，同埋我哋 孭几个波喺前面 咁样啊嘛。 咁佢嗱，即系其实我明白你哋好努力咁样去谂啦。 多谢你明白， 多谢系。 朋友愿明白，不用待我太好了。 你好正，好中意你哋，随时恰到啲歌词， 都系嗰个年代嘅。 系啊， 佢俾啲嘢 系佢戴喺个头度， 戴喺个头度， 同嗰、那个大陆翻大陆小学翻， 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 但系有德国嘅特色嘅， 又冇、啊，但系亏佢谂得到啫， 亏佢谂得到。牛角，牛角冇， 唔系 牛角， 摆粒乜刀喺度啊，长刀。 咁啊好重，佢又要轻嘅噃， 轻 又 OK 嘅，你哋都可能 都系笑噶嘛。 牛角包 咁长，咁唔系啦。如果系食一大条面包，好 系咯， 法 国长面包啊嘛， 你系长条型嘅嘢 喎。系咯，气球，气球。 嗱，又近少少啊，但系 胶质， 胶质嘅 点咧？ 吹到胀晒咪又轻咯。 你话得意啊嘛？ 符合你嘅选择，又轻又长又得意。 系咯。 嗱，其实咧佢 又保持社交距离，安全好多添。 好现成，好现成嘅。 系。 你有冇去游水？游水 水泡啊？ 我唔系啊， 浮床 佢又唔系浮床，有一条嘅嘢，但 系 好厚得嗰条。 其实同我头先谂嗰个真系一样 的，我都觉得系啊， 有长先， 浮得 等等，我知啊， 因为比较轻 嗰啲，你当系浮条啦， 系啦系啦。 佢佢谂得出咧，佢话嗰条浮条咧，其实都系啱 size 嘅， 但系就一点唔系。 点咪？佢话咧个个咧戴咗喺头度咧， 我想睇相 啊，可以个竹蜻蜓咁。 但我都几开心啊，有少少开嘉年华会嘅感觉喎，得嗰件事。 有唔同颜色喺度啊。 但唔系外国人啲品味会好啲嘅咩？ 唔系啊， 你最好笑咧，我见到其中一台咧，佢有四个人坐咗喺度，四个人都戴住一个十字形，佢唔系左右，仲有前后啊，即系哇都 几 缤纷啊！ 好啊，咁啊饮咖啡啊，干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朝早十一点举行会议，选举正副主席。会议未开始，有民主派议员一度想举起一块黑布，多名议员企图冲到主席台前，被保安阻止，现场情况混乱。陈建波在朝早十一点宣布会议开始，朱海迪和许智峰等企图冲前，被多重保安员阻止。陈建波要求议员停止冲击，要求多名议员包括朱海迪、许智峰和陈淑庄离开会议室。有建制派议员和民主派议员口角，有建制派议员指住民主派议员责骂。陈建波在会议开始之后十分钟宣布，由于有议员受伤，会议暂停。最新的情况交给在现场的任浩峰报道。 是唔該曬，咁立法會內會嘅混亂情況咧，而家持續咗大約半個鐘噶啦。咁建制同埋民主派議員咧，係繼續咧互相指罵。咁講翻咧，係朝頭早十一點開會嘅時候咧，已經係爆發混亂。咁民主派咧，當時咧係首先咧係高叫建制濫權可恥嘅口號。咁多名咧民主派咧，佢哋就攞出一塊大型嘅黑布咧，係試圖包圍主席台噶。咁民主派嘅陳子全同埋朱海迪咧，係突然衝前靠近咧主席台嘅位置，咁但係遭到保安員咧係阻止同包圍，而建制派咧亦都隨即高叫黑布可恥嘅口號。咁混亂咧係之後係持續嘅，主持嘅陳建波話咧係唔會處理規程問題，咁佢又警告在職嘅議員啦，衝擊立法會保安呢啲行為咧都係違法。民主派會議召集人啦，陳淑莊頭先咧喺席上係以揚聲氣高叫建制派可恥，咁佢被多次警告，最終係被逐離會議室。民主派嘅衝擊咧，佢哋係試圖咧係靠近主席台，係一直係未有停止噶。咁而許智峯、尹兆堅、鄺俊宇佢哋咧都先後被警告過。咁見最新嘅情況咧，就係尹兆堅咧係啱啱被抬離會議室噶。咁建制派咧，佢哋咧都係有一直喺現場咧拍攝同埋直播個過程啦。周浩鼎同埋陸仲雄咧都有上前去主席台咧，係阻止民主派嘅行為。佢哋亦都咧成功咧搶走民主派嘅黑布噶。咁陳建波咧喺大約十一點零九分咧，係以有議員受傷為由咧係暫停會議。之後咧，多名嘅民主派嘅議員咧係都有被抬離會議室嘅。咁尹兆堅咧頭先咧一度聲稱咧係被抬離嘅現場嘅時候咧係聲稱受傷。咁有救護員咧係有入過會議室，咁但係佢就話咧冇召喚白車，救護員咧係最終離開嘅。 會議而家暫停咗大約20分鐘咧，都未恢復翻，亦都未進入咧選舉內會正副主席嘅程序。咁我哋會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曬任浩峰。消息指政府傾向延長最多8人聚集的限聚令以及其他禁止營業等措施多14日，但會考慮有條件放寬某些活動或者場所的限制，最快明天公布。據了解，政府是考慮到上星期剛剛出現梨木樹群組感染，源頭未明，現時取消或者放寬限聚令未必適合。政府抗疫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放宽任何措施都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做到足够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每日7000至7500个，掌握到香港隐性传播链的状况，才算有条件放宽限制。袁国勇强调，并非要一个散发性感染个案都冇才可以放宽限制措施，但是要做足够的测试，从而知道全港各区的感染情况，做好抗疫防疫准备。天文台在上午11:1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稍后和星期三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3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54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2.2，升1元；中芯国际19.5，升3.4；阿里巴巴202.4，升5.5；信宇光学科技110.1，跌12.5；小米集团12.24，升2.8；美团点评121.3，系升1.9；中国海洋石油8.91，升4.9；中国平安77.15，升1毫；瑞星科技40.25，跌2.4；平安好医生107.1，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7，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0168点，升130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79美元，卖出176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超顺路去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新宝城有交通意外，咁而系一带挤塞，就系超顺路去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新宝城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就慢车。咁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 量，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啊，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咁车龙咧过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葛亮洪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方向坑口噶。咁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嘿，广播到人妻信声开始。 大热剧集《夫妻的世界》啊，啱啱好似咧就大结局都出咗啦吓，唔知道大家追完未咧吓？不过咧呢一套剧集点解可以成为大热剧集呢？同佢里面嘅内容都几有关系嘅。嗱，嗰个老公嗱都唔算剧透啦，小嘅情节嚟嘅啫。个老公咧有小三不特止，佢又自己会收埋个偷情电话，专系就同小三啊去联络嘅。不过个老婆都唔弱噶，除咗揾咗老公嘅好朋友发生咗关系嚟报复之外，仲有一次咧，特登去到呢个小三嘅屋企，喺小三啦，同埋喺佢自己老公面前啊，大大力踢爆佢哋两个系有亲密关系噶。而两公婆最终咧仲打起上嚟添。虽然咧做戏咁做啦，不过现实生活之中又有冇咁极致呢？你觉得最恐怖嘅情人又应该系点呢？ 哇哇 ，Rosalina， 嗰套《夫妻的世界》咧，真系好热血沸腾啊！ 系啊，煲到嘭嘭声噶嘛！ 老公出轨，老婆就报复，好 sex， 好刺激，好开心啊！ 有冇瞓唔着啊你？ 我梗系有瞓唔着啦，净系追佢嗰套衫啊，同埋嗰啲手袋，我要跟住买噶嘛！ 哎呀！哎呀， 我有份嘅今日 ，Auntie Fun Sport in Malaysia， 你已经喺度噶啦， 我已经喺度噶，冇走过噶。 我哋讲啲大人嘅话题，你都可以喺度噶。 佢啊，已经到18岁噶啦， 我都大紧肚噶，你唔记得咩？ 系 啊，我大个女噶啦。 OK， 系啊。 啊 ，Fun Sport， 我想话咧，呢啲咁嘅情节其实啊，生活一部分啦，好多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噶啦。我啊，最近啊，睇有篇啊新闻啊，你知唔知讲咩啊？ 咩啊？ 总结咗十大恐怖情人的大数据调查，你说这样的数据调查都有，那些人真的恐怖， 你不是十位都有了 吗？是 你不要这样说我妈咪啦，你说得好像真的一 样， 你觉得不是吗？ 我觉得你说得对的，所以我就叫你不要说， 但是见她生个女儿这样都知 就得噶啦。你谂下佢改人哋改咗个女个名做 Malaysia， 你就知道佢有几恐怖啦，系咪啊？ 咁咪要改咩名啊 ？Filipino 啊， 或者啊 Singaporean 啊，咁样啦，系嘛？我想短啲啊，叫我 Bali 啊，你去咗 Bali 啊？ 系咁样嘅，你咁唔中意嘅，你我中唔中咩？佢想短啲， 个名短啲啊！ 哦，我以为你条命添啊！哎呀， 妈咪，你咪我咪即系你生出嚟噶？ 我都有怀疑，有冇执错你啊？真系， 我哋可以继续未啊？ 系 啊， 讲咗两句咋， 连尾嗰句都未讲完。 我哋可以开始未啊？ 你估下佢哋，我想话嗰个咩鬼嘢？恐怖十大情人嗰啲数据啊！你估下乜嘢最恐怖？大家点投票啊？ 一二三， 出手打人就最。错啦， 最衰嘅，冇得救啊！嗰啲 咁计咧，你讲到恐怖情人，我打人梗系衰啦， 真系不知所谓打人嗰啲，真系啊，唔可以原谅佢哋啊！嗱，肢体语言暴力啊，嗰啲啊系排第一位嘅噃。 哦，但系而家我睇紧电视，我都见到好多嗰啲画面，可唔可以熄咗佢啊？嗰啲真系好恐怖啊！ 嗰 啲、 哦、又系啊，真系教坏细路啊！ 系、哎、啊、哎，又捉起人墙，我见到好唔舒服，我删咗个电视机先。 啊系啊， 好啦，嗱呢类， 我觉得下次要写咩啊 ？PG 佢啊，就嚟要 M 添噶啦，成人节目咁好似 系啊。 呢啲人咧，一遇到唔啱自己心意咧，就会对另一半咧言语暴力啦，又或者肢体暴力啦，好容易咧就会将你咧上纲上线啦，将你打到冇雷公咁远啦。我好唔中意呢一啲伴侣嘅。 其实啊，都唔何止伴侣啦，睇电视睇到啦，唔系伴侣佢都会咁样嘅，只要唔合心意就要打人啊，几唔暴力。 见到你伴咗就会觉得想 即系咁样嘅，呢啲真系唔要得噶。啊，阿女你听住啦。 点啊，妈咪？ 有啲咁嘅男人啊，拍拖初期表现好好先生咁啊，好似你老公啊，对你千依百顺啊， 耍艳啊你，妈咪。 成只兵咁样，我真系要教你啊！你嗰时唔听我讲啊嘛， 佢系咪食饭噶？ 但系随住时间过去，嗰啲恐怖情人啊，嗰啲特质啊。慢慢浮现出嚟啊！睇你死未？ 嗱，我呢你见唔见到一条脷啊？ 做咩啊？ 我伸一条脷出嚟，脷伸啊！ 脷伸做咩啫？嚟噶？ 我自己就冇遇过另一半嘅暴力对待，哦、我啲 honey 咧，其实全部都系对我死心塌地。 因为佢未想打，你已经想走啦，走咗咩唔会打到你啊？ 唔、哦、会喎、啊，佢直情就系如果觉得打都系一种 enjoy， 系一种娱乐嚟嘅，你知唔知道啊？ 你唔系话你支持佢就暴力你啊？ 哎呀，我又唔想同你哋讲我哋嗰啲闺房密事。 咁唔好讲啦，我都唔想知道。 系啊，你知我 屋企有画面啊， 你知我屋企有好多嗰啲系咯皮具噶啦，系咪？ 系啊， 嗰啲 S M 皮 sofa 嗰啲 皮具皮 sofa 系啊，你冇 S M 嘅，你得 L 嘅咋，你系大码嚟嘅。嗱，我觉得咧，调查里面排第六位嘅呢几个咧，就系占有欲好强，同埋咧会管控嗰啲伴侣咧。是最可怕的、 哦、你觉得这个最可怕即是你自己有经历啊 Auntie François 你分享一下 嗱，我跟你说啊 Malaysia 是 那些占有欲很强的男人呢他会将你完全私有化 那你是属于他那他私有化你有什么问题呢 他不会让你透到气他不会让任何异性有机会跟你一起唞到气， 咁都啱数啊！我觉得 只要有人埋你身，你睇你阿妈咁样，都冇同佢讲嘢，佢就系咁追住，佢、 啊、 占有欲真系好强。 佢好唔同意啊，因为佢本身咧完全将我阿爸咧完全占有噶，我阿爸喺屋企度咧好似喺个雀笼入边度生活嘅就得， 雀笼都有窿啦、 啊，佢仲喺个雀笼上面会再加层 加块黑布 嘅，系啊 系 啊。 我话你听， 咩啊？ 嗰啲占有欲好强嗰啲人，只要一有人埋你身，来吧，我佢就会醋意大发。甚至当你唔喺身边嘅时候，佢都会怀疑你同边个一齐啊？你做乜同佢一齐买衫啊？你唔好让我睇唔到啊！你点会同佢一齐去买衫、 啊？系、哎、啊，如果佢系咁啊，即系有问题啦。 但唔系啊，呢啲咧我听到我都有听闻过，真系好得人惊嘅呢啲真系。 系啊，你讲完嗰句未？ 我讲完啦。 我问系咪有妄想症啊 ？Rosalind。你形容得好贴切啊！你讲自己呢个病，你真系讲得好重噶。 咩我啫？我冇啊。 sorry， 唔系你啊。我前几年我有个同居嘅男朋友，有一日我哋嗌外卖嘅时候，我一打开门口接个外卖，佢突然间冲上嚟，我开咗个外卖仔。 哇，咁激烈啊！ 佢可能以为俾钱啊？ 佢可能以为佢系周星驰啊！佢㧬開人哋，我話你做乜要㧬開個外賣仔？佢話佢抽我水啊！ 搞笑啊！點會抽你水？見到你個樣都唔會抽你水 啦！ 啦 你個落你錢前度唔怪啫，而家分開咗。 最多咪你攞貼士嘅啫。 就是抽呢啲水咯。 系咯， 佢同我讲，我话我冇啊，我只不过着住条师傅嘅泳衣走出去。 师傅嘅泳衣啊，边度买？好高难度啊都。 点知佢就话我引诱个外卖仔，你话我系咪无辜啊？我着师傅泳衣有咩问题啊？ 你自己 问 下自己啦。 咁你何解要喺屋企 会 着件师傅嘅咧？请问下。 我叫外卖啊嘛， 我知个外卖会嚟咯。到你啦又。 哎呀，咁佢挡住个外卖仔， 系当住啊！ 佢当住个外卖仔面前话你，喂，都真系几尴尬噶。佢有冇尊重过你啊？吓， 冇冇尴尬，好彩个外卖仔冇追究啫，因为我摄低咗个电话，我听日再同佢见过。 哎呀，真系醒目噶，真系。 系啊，咦，原来又系我嘅，点解？ 系啊，系啊，啱啊，你回复我啊嘛。 我回复你啊。 跟住我就话，俾咗我就会即刻搵个窿捐啊，大佬。 你 边 有咁易搵窿捐啊？好难搵噶。 咁所以我老公唔会咁做咯。 你知唔知我？我嗰刻啊，我直情想将我头塞落去个茅厕里边啊！ 茅厕就当塞 了，塞咗落去啊！唔单止咁啊，我 X 啊，佢仲会订一啲咧好奇奇怪怪嘅规矩啊，譬如要我每晚十点之前一定要翻到屋企啦。佢系咪以为风骚快活系夜晚做嘅？其实朝头早十点啊，佢搞错咗啦。 夜晚十点可以听重播啊嘛， 我都得嘅，仲要同不定时咧要我。要我 share 个 location 俾佢知道，我而家去到咩地方啊？ 呢啲真系好恐怖啊！呢啲 系咩 Malaysia？ 你觉得好恐怖？你唔会咁监视你老公嘅咩？ 我唔会啊！ 你唔想知道你老公嘅行踪喺边度嘅咩？ 唔系要灰姑娘十点前翻到屋企去边度 share location 冇妈妈？ 唔系喎，我觉得唔系啊！你爸爸咪一向都咁做嘅咯。 其 实 你 个 立 场应 该哇，仲衰过坐监喎？点解你反对你自己嘅剧本嘅？ 我做 佢太中意做恐怖情人啦，真系。 就 OK、 你 係 恐怖情人本身係， 我就 OK 嘅。咁對於人哋嚟講，梗係人哋似坐監咯。哎呀，真係慘啊！你 哎呀做得好啊，係咧阿 Lilian 啊嘛 ，Lilian， 我係 Rosalind 啊，唔該你。 我哋咁熟啦，仲叫你全名 咩？你叫 Rosa 咪得咯。 咁我叫你 Roro 啦。你如果 其實我想嗰幾集之前，你哋兩個係一模一樣講過呢一個對話㗎。 就係 係啊，你叫佢咩名啊？ 最恐怖嘅另一半係做啲咩行為嘅啫？ 真係啊，我遇過。就在调查那个第三位的阴公猪 是什么、啊、 智商威胁情绪垃圾啊！ 你怎么说自己垃圾啊？ 垃圾戴住口罩，你只耳仔塞咗，清洁下耳仔，话咗同你去啦，又悭钱。 乜嘢？你讲哦，我知道你讲边个 X 啦，系咪以前你读高中嘅时候一齐唔够三日嗰个啊？ 嗰度四一个礼拜，唔系我女喺度啊！你死 啊！妈咪，你快啲讲啦，我想知啊。 Exactly，OK、okay。 好啊。 啊，我讲埋你知啊，呢、這个就系一个极品嚟噶。一开头其实好地地嘅，只不过第二、第三日发现佢好情绪化。又鬼痴身喎、啊，真系、 啊！你咪应该好开心咯、啊，咁难得有人对你痴身喎、啊，妈妈。 Malaysia， 你唔知啊，而家就系啫。想当年我系 你都 疯狂过 系咪啊？ 就系咯，哎呀，我就同佢讲，不如我哋冷静下啦。点知佢变本加厉啊，真系！哎呀，用戒刀威胁我见佢，话、哦、系我错。 戒手啫系嘛，冇夸张啊你。 咪戒手咯。 你话攞戒刀啊？ 用戒手威胁住我见佢啊！咁咧，你话几唔激动啊？你话佢仲话系我错，逼到佢咁样、啊。 哎呀，真系 咁咪有问题啊！啲人 其 实 佢系好傻嘅，佢谂住用自残嚟威胁你、霸占你。其实佢同你一齐本身就自残噶啦， 系咯， 佢仲使咩要做多次啫？ 即 系傻猪嚟噶！ 想当年我唔系咁样嘅、啊， 但系我谂你嘅性格咧，应该三岁定八十冇大分别噶、 啊。 我觉得呢位男士咧，你个 X 咧应该要睇医生咯。 哦，系啊， 做唔到你爸爸咯，系啊。 咁阿马小姐啊， 系啊， 咁你又最惊遇到边种男？佢叫 Malaysia 唔系马小姐， 系啊，但我叫 Malaysia 嘛。 咁你就最惊遇到边种男朋友啫？ 嗱 ，Anti Fun Sport。我最唔中意嘅咧系呢个榜里面第五位啊，即系成日讲大话，跟住又毫无悔意嗰啲咧，我觉得好恐怖啊！ 真 系 勾得噶啦嗰啲。 妈，好似我自己嗰个衰老公咁样啊！佢同我拍拖嗰阵时咧，又话自己有车有楼、啊，喺公司咧做到嗰啲高层嘅管理层咁样嘅，点知我？知道原来佢系住劏房嘅，嗰架车咧都系二手车嚟噶，佢只不过系做高层入边嗰个秘书嗰啲 friend 嗰啲嚟噶咋。 哎呀，所以我咪净话你啦，我 真的俾个氹你，你踩下你先知所以啊！真系。 哎呀，你真系同你阿妈一样贪慕虚荣啊！住高层你系要嘅真系。 哎呀，有一次啊，佢啊陪个女同事去睇戏，俾我发现啊，跟住咧就讲大话啦，仲话咩搵创作灵感？喂，大佬你做秘书，你做咩搵创作灵感啊？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噶。 哎呀，呢啲咁嘅情况咧，我佢咪听风叔发为人嗰个曾志豪咁讲嘅，佢平时佢话咁讲教啲男仔嘅，当俾人哋发现嘅时候啊，哎话拍紧嘢拍紧嘢咁样啊，咪一样咯吓。哎呀女，哎即系佢衰，佢咁衰，你都唔离开佢嘅吓。 咩计唔离开啦？妈你见到噶，我肚而家罗咁大啊，有埋个 B 啦。 佢噶，我估你都唔系咧。 我从一而终噶我。唔好意思，我个衰佬又打电话嚟啦。老公你又唔翻嚟食饭啊？你老老实实同我讲，你究竟同边个喺埋一齐啊？你唔好讲大话，唔系我变恐怖情人噶，我今晚 check 你手机噶，吓、啊、你仲 cut 我先，啊我要打你啊老公！ 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心如水，你不必痴醉。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事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版本嘅情人 系啊，今日咧就讲呢个恐怖情人啊， 有十个咁多啊。 其实咧，我觉得咧，我自己觉得咧，佢嘅第十位对于我嚟讲咧，我发现如果嗰个系咁嘅话咧，虽然佢做嘅嘢咧唔系话要有好大杀伤力，但我一定即刻分手噶、嗯。第十位咧， 我都顶唔住系第十位啫。 系啊，第十位我唔得噶，即系简单嚟讲，痴身膏药咯。嗱，佢唔系有啲乜嘢大杀伤力武器嘅。 真系好恐怖呢个情人， 系咪啊？ 痴身都唔俾啫， 我唔得痴身噶，我好独立嘅嘢。 醫生咧係講緊佢哋冇另一半咧冇社交圈子啊， 係、 哦、 啦， 咁啊你兩樣你係佢嘅社交圈子， 即 係 簡單嚟講， 你 就係全部啦，咩、啊、都會係樹熊咁樣鉗住咧，冇咗、一個自己嘅空間， 你有共鳴啊， 獨立生活我唔得， 你有共鳴啊，桂花田嗬， 冇問題啊， 係咯，嗱佢好有共鳴、啊， 咪大家都要互相 OK 先得嘅， 係咯，每個人嘅選擇唔同嘅，所以佢排第十位咯， 有少少空間係 OK 嘅，但係 我要大啲嘅空間嘅喎， 咁又。唔好太大， 咩为之大，咩为之细先？夫人， 即系话，譬如我同你打牌嘅，你一定要去我屋企。 即系先至要得。如果我去你屋企系唔得嘅，咁咪弊家伙啦。我就觉得，即系你明，即系话，就算你打牌嗰、那个衰佬喺隔篱嘅，唔得你嚟我屋企打，你唔好去人哋屋企打咧。嗰啲 咁如果我咁样讲啦，佢俾你嚟我屋企打，但佢要陪住你一齐打喺你隔篱，你摸住牌佢都钳住你只手，你算你觉得呢啲算唔算黐身啦？咁样 当然黐身，咁 呢啲唔系黐身， 有好多 连身啊， 系黐筋， 呢啲系连身啊，大佬连体怪婴噶咯。 我想问系咪女仔多啲定男仔多啲？ 其实男士都有噶，有啲女仔朋友讲过咧，哇！我新识嗰个黐到我咧不得了，因为呢样嘢咧好容易咧会连埋第六位嘅，第六位咧就嗰啲咧好敏感，占有欲好强，要控制住个伴侣嘅，即系咩都系啊！你同边个去街啊？吓，你要话俾我知，其同其他异性朋友出街唔俾，即系嗰啲呢一啲咧，亦都系会令到我觉得，咦，跌跌，我唔得啊！ 但系咧，如果你将呢个恐怖情人咧，因为佢既然都系用夫妻的世界做一个即系前提咧，我觉得佢其中有一 pair 咧，就系嗰个即系敏瑞贤咧，同埋佢嗰个成日打佢嗰个男朋友咧呢一 pair， 咁啊结局唔好讲啦，唔穿啦。但系咧，我觉得几有一个深刻体会。就咁睇咧，你以为就话哦，个男人成日打佢，个女人一定好想走噶啦，谂住咁简单。但系点知咧，佢个剧情话俾你听咧，系好恐怖。但系原来个女嘅咧，都有一种咧，即系唔舍得离开个男嘅，因为佢会觉得佢系成日打人，但系佢睇得出咧，佢打人系因为咧，佢好软弱啊， 系 佢好无助，佢 一刻先至可以令到佢变翻一个男人咁 样。而竟然咧，好奇怪地咧，个女嘅咧剧情里边咧，佢会话。我覺得其實佢先至係一個受害者，我好想留喺度咧，我係想保護佢。哇！呢、這、一個咧，其實佢話俾你聽， 好大愛喎。 佢又唔係話佢偉大，而係佢見到咧，即係對方嗰、那個背後有原因咯。所以有時呢個恐怖情人咧，可能都唔係我哋話喂，如果佢一打你咧，你就會走。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可能咧，你話可能點解佢哋兩個糾纏咁耐嘅？原來可能佢哋就已經 造就咗佢呢兩個 男人，互相都有一種縱容咗啦，甚至乎有一種共生喺度咧，就會覺得你嘅性格同我嘅需要咧係一樣嘅，真係好。呢、這個真係好好勁啊！ 你嗰個直情係扭曲的世界啊！直情係將一樣壞嘅事咧，反而將佢美化咗，變成咗我接受你嗰個不完美，但係嗰個完美係恐怖嘅喎。 唔係，但因為 努力啊！ 但我覺得佢先解得通就係點解咁多人走嚟走去走唔甩？係咪因為真係純粹你唔想走，定係有冇問心自己一句咧？就係佢係有一百樣唔好，但係我最係真係中意佢啊！ 所以咧呢啲凡事去到太極致嘅話咧，嗰、那個佔有欲唔係唔可以有冇。 我话咁耐都唔走，点解啊？ 因为烦， 走唔甩 啊！系啊，唔系呢句准确过我嗰句，唯有讲声阿华，我哋祝福你。 他说疫情以来市场供应充足，基本上没有出现断供或者是价格上涨的情况。国家着重确保重点地区有稳定供应，包括为武汉和湖北等的省市优先供应生活必需品。中山又说疫情蔓延令国际需求下降，对外贸易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订单下降和资金紧张。政府已经加快退税速度，相信有利企业资金流转。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5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5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升2毫，中芯国际18.88跌2.8，阿里巴巴202元升5.1，信宇光学科技109.4跌13.1，小米集团12.2升2.4。 美团点评121.1升1.7，中国海洋石油8.91升4.9，瑞星科技40.3跌2.35，友邦保险68.45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385，瑞士法郎7.981，澳元4.994，加元5.507，新西兰元4.616，欧元8.390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0,146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6,28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39美元，卖出1,76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新宝城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啦，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车多。伟业街去返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康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龙虎榜伴奏精选， 虽然佢平时睇落系有啲强势嘅，特别系对住老公嘅时候，但其实佢都有好 soft 嘅一面嘅。 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爱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 话今次录歌咧系用咗好多真假声去混合嘅，而呢个亦都系监制希望透过 mix voice 去俾听众感受到 Jenny 柔弱嘅一面。作曲编曲李伟旺，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文。 最真我 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吴若希《谢慧蠢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黄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 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 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真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哋咧上咗幾次呢一個停課不停學嘅物理堂咧，咁應該大家對嗰個科學嘅概念咧就多翻啲啦，重拾我哋兒時嘅回憶啦，係咪啊？ 我梗係話 有冇好啲啊？ 有 冇好啲啊？ 實驗嘅嘢， 實驗嘅嘢好啲啦，係咪？ 我想講咧，好似咧我哋讀書嗰陣時咧要做嗰啲實驗咧。冇你讲嗰啲咁有趣啊， 系咩？ 我真系会觉得如我 唔系以前读书，好似佢哋都有嗰啲咩汤牛眼啊， 汤牛眼未有趣咯，但大部分都要你背书啊，背啲 theory 啊嗰啲咁样。不如你之前你讲嗰个咧，我好记得噶，个薯仔点样攞个饮桶咧，一嘢就可以吉入去就可以穿咗。即系如果有呢啲嘅话咧，我觉得我以前读书系应该会即系。hyper 啲咯，有興趣啲。 咁你可以聽下以下呢個實驗啦。呢、這個實驗真係 high 到一個地步咧，好多人都覺得哇，睇到個實驗咧，好似自己都上咗癮咁樣啦。 自己都想做 啊。係啦，因為點解咧？嗱，呢個咧就同香煙有關嘅，同香煙有關嘅。咁咧就 唔好吸煙啊，唔好吸煙啊。 佢就係 咁樣講。 佢就係想話俾你聽，唔好吸煙。系啦，咁但系咧，虽然大家已经讲咗话，好多唔同嘅报告都话俾你听，鬼唔知食烟危害健康咩？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你都仲系会觉得可以接受啦，有啲人会继续食嘅。好啦，有人咧就谂咗一个实验。 哦，嚟啊！ 呢个实验咧就系、是、想话俾你听，吸烟好危险噶，系危险到咩咧？咁样，好啦，吸烟话危害健康， 系 呢边就系矛啦。我哋如果用矛盾对决嘅话咧、吸烟就系大杀伤力武器，就 系 矛嚟嘅。好啦。咁嗰边矛盾对决嘅盾呢，即係话最强嘅防守系咩呢？ 系 地球上面生命力最强嘅系 曱甴。 曱甴。 哦。 佢话究竟香烟对曱甴。 点解会谂咗呢啲方面嘅。 咪第一样嘢呢，即刻会令到食烟嘅人可能会有吓、即係食咗烟似曱甴，我唔食落好丑样啊。 唔系嘅，应该系话吸烟，即係俾隻曱甴吸烟，究竟佢会唔会死。 系啦， 系咪啊？ 已经系生命力最强噶啦， 矛盾对决 系 啊嗱，咁跟住咧，我就讲个实验俾大家听咧。嗱，希望大家可以一路听嘅时候咧，一路做少少功课。 哦，好好好， 即系你觉得呢个实验等我讲完之后咧，你觉得有冇系啦？佢一定 work 紧，因为佢做完啊嘛。但 系 你可以考究一下就系、是。啊！你覺得有冇權威啦？可唔可信啦？同埋你會覺得咧，你同唔同意佢嘅玩法？嗱，我哋可以自己即係考驗下咯。嗱，咁佢係點做呢？首先咧，我哋好似人哋嗰啲電視節目咁樣咧，以上嘅曱甴咧係未經過佢嘅同意嘅。 哦 ，OK， 係啦，應該就喺佢行下嘅時候唔小心捉咗佢嘅。不過希望咧佢冇受到太多嘅痛苦。係啦，呢個就係節目製作人員嘅忠告。講完，係啦， 好 啦，咁樣。佢點樣咧？佢就攞咗個玻璃鈎，佢攞咗玻璃鈎。咁咧個玻璃鈎咧有特別設計嘅，一邊咧個窿咧就可以塞一條煙個 size 落去。 哦， 咁然後另外一邊咧，佢就係駁咗一個咧好似抽風機咁樣。佢咧就駁咗另外一條管咧出去咧就抽風。 哦， 佢要保證咩咧？嗰、那個抽風嘅效果咧就係、是、無疑咧佢會吸啲嘢入去。佢會吸啲嘢入去，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食煙嘅時候咧，你係攞個肺、攞個口定咁樣咧，咁樣吸噶嘛。咁但係個玻璃樽唔識吸噶嘛，佢就唯有咧後邊整一部咧呢啲抽風機咧，就模擬呢一個吸嗰個動作。 即係一個扯呢個 煙 嘅 力 量，令到佢可以進入到 成個玻璃樽裏邊，成個玻璃樽裏邊係啦，咁樣啦。所以大家明 白， 基本有一個入口，亦都有一個咧就扯風口。咁咧佢上面咧個玻璃 扯風口咧就幫到手啊，就將呢一支。烟嗰个滤嘴嗰个位置咧，好似即系有人吸咗一啖咁样。 即系因为只曱甴，你点样训练佢，佢都唔会识得自己走埋个滤嘴度，仲要吸噶嘛，系咪先？ 住噶， 系啦，仲要，攞两条竹梳嚟担住，唔得噶嘛，系咪先？ 只脚食几多支 得噶？系啦，唔得噶嘛。O K， 你入个口嘅啫。 系啦，咁然后咧，佢个玻璃樽盖咧，咁好简单啦，上面打开个盖啦，咁啊密封嘅，可以即系冚翻低嘅。好啦，咁佢做呢个实验之前咧。佢就先咧塞咗好多舊棉花，就擺落個玻璃樽嘅樽底裏面，好多舊嘅，塞到 棉花咧， 俾佢瞓喺度， 係啦，俾佢瞓喺度， 大王啊嘛， 係啦，唔係跟住會有嘢玩嘅， 我相信係因為俾佢抓住，等佢走唔甩啊， 你一間就會知 有 嘢玩嘅，好多棉花球嘅， 好 啦，咁然後咧就即係冇辦法啦，哎呀，小強就放咗隻落嚟，哇，你見到佢即刻啊走啊，咁啊對唔住啊，即係實驗所要求，係劇組人員之後會俾個飯盒你噶啦，砰咁啊冚咗佢落去啦， 俾支煙佢添佢有， 跟住就真。开始鼻烟啦，咁咧仲要咧， 佢系俾嗰啲比较传统嗰只咧，就唔系咩薄唔薄荷烟嗰啲咧。总之你见 浓度高嗰啲咁。 系啦，你见到系嗰啲个滤嘴仲系有啡黄色嗰只咧。总之就系、是、唔系薄荷啦。好，咁佢就咧，佢个实验做法系点样咧？佢就一次过将成包一包有二十条香烟。 20支 系啦，二十支香烟，逐支咧塞落嗰个樽嗰个入口度咧， 即烟薄烟咁样啦， 烟薄烟系啦，不停喺度点烟嘅。好啦，咁于是乎咧，你真系见到个画面嘅，即系啱啱塞入去就点烟，咁咁咧开头咧只曱甴咧系咁走嚟走去，走嚟。 癫晒，因为 佢要走啊嘛，俾人困住咗啊嘛，放出去啊，要出去啊咁啊。好啦，当啲烟咧就第一支、第二支、第三支嘅时候咧，佢嘅动作系变得，请你觉得佢系会变得 A。更加亢奋，走嚟，定系 B 开始有啲沉睡的森林嗰啲 feel 咧，开始，我顶唔顺啦，我想瞓觉啦。 我都有啲沉睡的森林，但系唔系瞓觉，只不过哇，好大烟啊，睇唔到嘢啊，大佬，你廿支烟， 系啦，冇错， 睇唔到嘢，系啦， 净系朦胧啫，睇唔得 朦胧嘅雨女。 但系啲人明明话食咗烟，有啲人即系嗰啲叫做习惯，话提神啊，提神啊，点解亢奋噶？究竟当佢有四五支烟嘅时候，嗰只曱甴系 A 越嚟越亢奋，定系 B 越嚟越沉睡的森林呢？ 哎，真系唔知啊！ 我觉得静咗嘅， 我觉得佢应该亢奋嘅， 亢奋嘅， 因为佢系一个打不死嘅嘛，即系可能呢啲烟根本对佢嚟讲系冇反应嘅，只系可能佢朦胧嘅啫，即系蒙咗， 朦胧夜雨， 即系可以啲雪咁样，咁样即系系啊，即系蒙， 即系夜航啊，雾海夜航， 其实都几残忍啊！呢个实验 系残忍噶， 佢俾一个人个 size 争几远啫， 冇错冇错， 一个人啊，你搏住二十。知啊，你都呕啦，真系食到， 系咪？系啊，所以究竟佢系亢奋定系沉睡？ 我话沉睡， 沉睡， 即系静咗，静态 静咗落嚟嘅。 我觉得佢系啦，即系冇受到嗰、那个，只系受到睇唔到嘢蒙沉。 你觉得佢系会继续亢奋嘅？好啦，今次系黄耀祖啱嘅，佢果然可以沉静咗落嚟啦。系啦，咁啊，开头冇得解，冇问佢嘅，系啦，佢又唔答。 观察到啦， 系啦，佢系静咗。咁咧，去到廿支烟咧，真系烧晒咧。我觉得佢都真系好有恒心，好系咁，嘘廿支烟。咁即係終於廿支煙之後咧，佢喐都唔喐啦， 反肚啦， 哎呀， 係啦，佢喐都唔喐啦， 咁有冇反肚啊？ 成個佢最後咧，佢喺裏邊啦，就迷糊啦，直情擒咗喺啲棉花上面啦。 但其實係咪缺氧 嗱，跟住我哋就可以討論啦。我哋一陣間有discussion 嘅時間嘅，咁然後咧佢實驗就完啦，就將只曱甴鉗咗出嚟，就擺喺度。佢真係成個反轉咗噶啦，但係見到咧仲有喐嘅喎，佢仲有少少咧即係竹蘇就喐少少。 我唔想睇。 係真係唔好意思 ，sorry。但係呢個係一個關於吸煙嘅實驗，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喺忍一忍嘅啦。如果你係煙民嘅話咧，咁佢就喺度喐，咁然後當然個旁白就話俾你聽，話你看佢呢個內地嘅片啊，你看最強的小強啊，他也死了。咁然後佢就同你講啦，佢話你話吸煙幾咁危險咧咁樣， 連咁打不死嘅小強， 佢真係死咗。跟住， 佢 奄奄一息咁樣， 即係睇佢個樣都應該係屬於即係黑色分流啦。 我覺得啊，曱甴咧，佢哋嗰個生命力咁強，可能係扮死嚟嘅，真係 冇錯嘅。因為最尾嘅結論 咧，係啦，係 佢嘅結論係從來都冇話俾你聽咧，佢已經 RIP 冇嘅。總之佢影完咧，你就見，但係佢個樣係殘曬嘅。總之就咁樣啦。 我想問下，係咪即係見到曱甴個樣殘曬？ 残晒，冇五日冇做 facial， 啊阴公真系，你直接见到佢好 dry 真系， 啲须都白咗， 须都白晒。好啦，嗱，佢实验做完啦，咁啊，当然佢个信息就好简单，话俾你听，喂，吸烟危害健康啊，连小强都打不死啊，咁样。好啦， 唔系啊，连小强 打不死嘅小强都打得死， 系啦，打得死啊。 咁你觉得呢个实验有冇可取之处啦？有冇即系可信性啦？你觉得有冇参考价值啦？ 我 而家就系小组讨论时间啦。 难得今年冇咗个口试系咪？我补翻俾个大家，大家都和应下。 你觉得点样？ 因为咧，佢即系困咗喺个困兽窿嗰度，即系嗰个坑嗰度啊，系咪？今日佢好似系咪冇空气噶嘛？ 系 咪净系系咁逼佢吸嗰啲？ 系佢然后嗰度就抽咯，系咁吸，系咁吸，系咁吸咯。前面入烟，后边抽吸烟。 系即系抽走嘅都有。 系啦系啦， 即系好似好，我觉得唔啱嘅，因为我哋唔会喺呢个咁嘅密闭空间里面咁耐噶嘛。 系 咁，所以佢有咁嘅反应咧系正常嘅。咁但系人系唔会咁样噶嘛。我哋唔会喺个密闭空间里面长期廿支烟噶嘛。 观察入微，陈宝玲同学有一分先。 阿龟同学啊，其实我自己咧都好同意你嘅讲法。嗱呢一个嘅实验咧， 你属唔属于？Totally agree. I kind of totally agree. Partly 咁樣啊，我都覺得我真係有咁樣嘅諗法喎。你諗下啦，佢。 系人喺一个咁样冇氧气嘅地方底下，唔好话曱甴又好咩都好， 死啦！ 其实咩都死啦，系咪先？所以好似咧，我明白佢想做呢一个矛盾嘅对决， 冇错冇错， 系咪你呢个最大杀伤力嘅武器， 最强嘅 生命力嘅小强咁样，系咪？但系好似佢呢一个嘅做法唔完全可以表达到呢个矛盾，系咪就真系可以呈现得到出嚟？ 系啊，嗱，真系估唔到佢呢个实验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觉得我都几震撼啊，因为佢可以整到只曱甴即系半死咁就 系 咯。系，咁点知咧，好多下面啲网友咧就个个就出嚟咧就发挥呢个小组讨论咧，第一个就真系头先阿田讲嘅样，话喂大佬。你嗰度即係究竟會唔會窒息而死㗎？係 咯， 佢話：喂，我好懷，佢話我冇懷疑咧，只曱甴就嚟死，但我唔知佢係俾煙嗰啲尼古丁毒死啦，定係純粹俾佢焗死，定係因為冇空氣咧就窒息而死？ 所以係咯。同埋你即係有個密閉空間裏面廿支煙，即係死都死啦，真係咁講。 同埋有啲人就開始頭先你哋阿祖都有 high 到嗰個 point 咧，佢話：喂，佢有幾重，曱甴有幾重？ 係咯， 即係人體啊幾百斤咁，佢啊得個唔知有冇幾兩咁樣，冇啊都幾黑。 唔係講真，如果你真係要我當佢成件事係成立嘅，即係話二十支煙一包煙就足以令到一隻小強死嘅話。咁我諗香煙就實在真係太毒啦，任何一個國家城市都仲唔禁佢嘅話咧，咁嗰啲政府都真係實在太錯啦。 我哋咁話， 係咪？ 哦，唔 係， 咁佢真 係毒啊嘛。 唔係，有啲人就用另一個講法，佢就話你可以唔係用香煙啊，佢話你試下駁抽油煙機啊。你将个抽油烟机搏落去，你炒碟菜心炒牛肉，嗱可能炒廿分钟或者炒二十碟，咁你个搏佢可能都死嘅。 啱啊，其实唔使话香烟， 仲有汽车死气候。 死氣喉嗰一定唔得嘅， 系啦。 而家講緊啊廟宇啊嗰啲點嗰啲香啊，都係話講緊係唔得噶嘛，唔掂當噶嘛。 係啊， 咁你咪一係插幾支香落去睇下佢分唔分死佢。 所以結果咧就引嚟咧好多即係針對呢個實驗嘅嗰個叫做權威性啊。咁當然嗰個又唔係咩科學家，其實佢係純粹咧就想話啊， 原來唔係科學家， 唔係科學家嚟㗎。因為如果科學家嘅， 我哋都揾到喺個實驗裏面嘅漏洞啦。 但你話嗰個震撼性或者嗰個叫做畫面咧，又真係有佢一定威力嘅，因為咧，你諗下，你睇咁多唔同嗰啲禁煙廣告咧，其實嚟嚟去都係嗱，最近呢幾年咪勁好多咧，爛身、爛衫、爛心、爛肺，都出曬嚟啦咁樣。但係如果咧，你計翻數咧，頭先你冇睇畫面，淨係就咁旁述，係咪如果呢個咧，佢將佢即係拍得再濃縮啲嘅話咧，係咪都好震撼咧？因為曱甴都死喎，即係同埋嗱。頭先仲有個未開股，嗰個棉花究竟係咩？係 啦，唔係啊，對唔住啊， 你講埋先。 其實曱甴遇著呢個殺蟲劑咧，佢都死嘅，因為 放煙。咁咪啱咯， 你明唔明？ 咪啱咯，即係你唔會吸殺蟲劑入肺噶嘛？ 但係問題即 係係咪啊？ 本身殺蟲劑係毒品咯。我哋知道啦，人應該吸入。 其實佢而家就想將呢個咧，即係呢個比喻咧，就套上去嘅。即係我而家如果你從一個咧，即係警世嘅角度咧，你話你好嚴謹嘅科學實驗咧，就肯定頭先大家已經好容易指出個漏洞嘅。 係係係。 但你覺得會唔會有警嚇性呢？如果你換咗呢一輯當係一個即係禁煙，你睇下你食煙 啊， 喂曱甴都死喎。啊，雖然你話喂大佬廿支邊個都死啦，有冇人會煙薄煙薄廿支啊？嗱，你唔好理煙薄煙廿支，曱甴都死。 呢個唔 係 幾成立。 呢個唔夠 唔夠？我覺得就算會令到人驚，即係嗰啲煙民驚嘅話咧，都好短期咯。即係你諗下，而家譬如我哋香港買一包煙，哇！你淨係嗰個煙盒裡面嗰張相，哇！皮膚又差又唔掂啊，咩都數曬出嚟。 咁如果印只曱甴喺度？反套 咧，可能要加埋咯， 要加 曱甴都死啊， 曱甴都反套。咁佢最尾嗰个棉花球系我做咩嘅咧？其实好容易理解嘅啫。 系咪啊？ 原本系白色嘅，最尾变咗咩色？ 我系黄色， 全部变晒黄色。 系 啦， 嗰啲咩 焦油系啦，咁嗰个就比较明显啲嘅， 系啊。吸烟嗰啲人都知 嘅。系啊，佢真系夹晒一嚿棉花咯。咁所以呢个实验咧，从科学角度咧系麻麻地嘅，但系可能你话从经律嘅角度啊， 警世嘅角度 系啦，即系我哋吸精。吸眼球的角度咧，可能佢都会帮到你嘅。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在上道的苦， 前事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曾那死气，心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即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朝咧風頭火勢嘅時候咧，豪仔咪講咗咧，即係有陣時有啲人戴口罩咧，唔係好合規格嘅，係咪？ 有啲外佣姐姐 係啦，但係咧，另外呢兩個咧就係、是、應該係本地嘅朋友嚟嘅。有一張相咧擺咗出嚟，就話佢哋喺一個鐵路嘅列車度啦。兩位朋友唔知佢哋認唔認識，不過兩個戴口罩咧都唔合規格嘅。 好襯啊，佢兩個 好襯啊，係咪啊？我哋嗰個男士先啦，因為佢嗰個咧 夫妻的世界，佢哋直情 係佢嗰個幾入門嘅。其實講真，都越嚟越多人就係咁樣做啊，將個口罩拉咗落個下巴嗰個位置度， 有嘅有嘅， 好多噶啦。 我都有試過，我都舉手。 嗱，但係呢一個跟住就雖然個報道就話咧，佢又有打乞嗤啊，都係繼續咁個口罩都夠嘔心 啦。咁又唔得喎，真係。 但係佢隔離嗰位女士咧 ，perfect 啊！ 哇，嘅創作力量同幻想真係會嚇你一跳喎！ 係啊係啊， 因為咧佢就喺呢個鼻窿嘅位置同埋口嘅位置就剪咗啲破洞出嚟。帮助佢自己去呼吸， 即系简单啲嚟讲，佢将一个应该要冚住嘅地方咧，全部都唔冚住，即系咪咁样会？ 但佢又唔系，我哋俾翻啲位置佢，佢唔系完全噶啦，佢 mask 咗嘅，不过留翻啲位透气， 系咯。 咁戴嚟做咩啊？ 咁所以咪话 戴咗个筲箕口罩咯。 系啊系啊，冇错。 佢最主要仲系重点地方地筲箕， 即系你应该要遮嘅，佢就唔遮。其实佢似咩咧？我研究过噶啦，面巾嚟。 嗯， 嗰阵时啲大妈戴嗰啲面巾嚟咧，佢游水，佢要开眼噶嘛，佢呼吸噶嘛， 窿位同埋个嘴个位啦， 所以佢事后出嚟咪晒到章鱼嘴咁样咯。但你晒到章鱼嘴，同埋你戴一个咁样嘅口罩咧， 你戴嚟做乜嘢啊？咁啊，大佬同阿大姑， 咪证明佢真系呼吸好困难咧、啊。 系， 佢会唔会就咁用呢个方法就好啲咧？但系佢企喺个阿叔隔篱，真系相应成趣啊！ 两个真系好似系天作之合咁 啊！ 辛苦晒嘅，记住戴好你个口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选举正副主席，场面混乱，多名民主派议员被逐出会议室。民建联的李慧琼最终当选内会主席。 会议在朝早11点开始，被指定负责主持会议的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在上午近11点50分宣布进入投票程序，工作人员之后逐一向议员派发实体选票。大部分在席议员是建制派，在无民主派议员投票之下，李慧琼获得40票支持，当选内会主席。多名当时仍然留在会议室的民主派议员未有返回座位拿取选票，有民主派议员在投票过程中一直站在主席台前高叫陈建波打茅波。消息指政府倾向延长最多8人聚集的限聚令和其他禁止营业等措施多14日，但会考虑有条件放宽某些活动或者场所的限制，最快听日公布。据了解，政府是考虑到上星期刚刚出现梨木树群组感染，源头未明，现时取消或者放宽限聚令未必适合。政府抗疫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放宽任何措施都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做到足够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每日7000至7500个，掌握到香港隐性传播链的状况，才算有条件放宽限制。袁国勇强调，并非要一个散发性感染个案都没有才可以放宽限制措施，只要是做足够的测试，从而知道全港各区的感染情况，做好抗疫防疫准备。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有关中日关系的试题引起争议，教育局罕有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被问到会不会取消试题的时候回应说，现时未有任何的结论，委员会会尽快开会商讨跟进工作。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认为相关题目不理想，因为开放式题目的讨论空间应该大，而今次的题目只是得一个答案。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试题引起很大争议，但如果取消试题，有可能令到部分的考生评级变差，变相惩罚考生，认为考评局要考虑如何保障考生的福祉，避免影响他们的评级。世界卫生大会今明两日将会以视像方式举行，预料会聚焦讨论对抗新型肺炎疫情。10多个国家早前致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要求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的问题列入议程。外电报道，谭德赛已经将台湾出席世卫大会的提案交由大会的总务委员会审议。总务委员会由15个成员国组成，可以决定是不是在大会议程加入新议题。新华社发表文章，重申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文章说，2016年台湾民进党执政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导致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2点，升94点，总成交金额59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1.4升2毫，中芯国际18.82跌3.4，阿里巴巴202元升5.1，信宇光学科技109.5跌13元，小米集团12.24升2.8，美团点评120.9升1.5。 中国海洋石油8.9号，三星5.1号，中国平安77蚊，系跌5仙，瑞星科技系40.25号，跌2.4，平安好医生108.3，跌4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8，人民幣7.109，英鎊對美元1.211，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0,153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6,28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56美元，卖出1,76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如果黄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6尺高，我答应代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6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今日咧，《风之波》要介绍咧，同近日呢个 DSE 考试嘅嗰个风波咧。都幾有關係嘅， 同歷史有關 係。係啊，特別係同呢一個咧，即係日本咧發動呢個戰爭嘅歷史係好有關係。 Oh, okay, 因為大家都知 DSE 個風波咧，哇，搞到試題都可能會取消啦咁樣。 係。 咁啊，究竟當我哋話有啲歷史係唔可以討論？ 嗯， 唔應該去有一個爭議，淨係可以有一個定論嘅時候咧。嗱，我哋可以睇下咧，即係其他地方咧，佢哋自己點樣講述佢哋自己呢一段曾經嘅歷史咧。嗱，譬如我問下你啊，你覺得咧，譬如對日本嚟講， 好敏感嘅喎，你問我覺得點樣嘅話，而家 唔係我俾你估下啫，俾你估下啫。你覺得係對日本佢哋呢個地方嚟講咧，呢個國家嚟講咧，佢哋係發動戰爭侵略噶嘛？ 係 你估咧，佢哋自己嘅國民咧喺講翻。他们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是全部都是用一种说，我们是做过，那就怎样？定是呢，他们都会有些反省啦，他们会不会有批评自己啦，定是你觉得他们都是得一个思路 咁样去 嘅咧？我觉得唔系一个思路，即系如果你讲佢哋会唔会咧，都系批评翻自己民族啊，以前做得唔好。咁我会话唔系净系呢一件事啦，理应啊，任何睇翻你任何世界嘅历史啊，自己嘅民族都会可能会有做过一啲未必系最光彩嘅嘢嚟嘅。即系我就算系我哋读中史都好啊，都会讲紧啊，每一个朝代有好啲嘅皇帝，有冇咁好嘅皇帝，都会评论翻嘅，系咪？咁我相信日本嘅朋友一样会咁做啫。 系啊，所以咧，今次我拣嚟呢本书咧。好得意嘅，佢咧其实系日本人出嘅，但系个标题咧读俾你听咧，佢系咁写嘅：神国日本 系 荒谬嘅爱国技法。 哦， 系啦，咁佢呢本系咩嚟嘅咧？即系嗱，你就咁听已经知啦。神国日本就讲紧咧，因为嗰阵时佢哋信奉咧，佢哋嘅天照大神啊，日本天皇咧，天上面嘅神嚟噶嘛，所以佢哋成个国家里边咧，都系会充满住呢一种嘅思想咧，就神国日本。 系 咁，然后就叫做荒谬的爱国技法啦。咁佢系有讲爱国嘅，但系佢系话呢一啲系啲好荒谬嘅方法。 嗯， 系啦。咁其实佢呢段历史系讲紧咧，就係講緊當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呢個侵，特別係講緊即係侵略中國啦，同埋對好多附近嗰啲即係太平洋島嶼啊，或者新加坡佢哋好多地方發動侵略嘅呢、段期間咧，佢話喂，究竟日本其實喺佢哋本土啊，佢哋本國咧，究竟佢哋係點樣用任何嘅宣傳方法咧，令到佢哋愛國一齊要進行佢哋呢一個軍國主義嘅呢一種嘅思想咧？嗱。讲真的， 即系话大家都认同，大家 系啦，都要认同，都要洗脑啊！系 啦，即刻令我谂起 JoJo Rabbit 嗰套电影啊！ 吓， 知唔知？即系旧年 Oscar 攞咗最佳剧本嘅 JoJo Rabbit， 中香港叫做《阳光小小兵》之类咁样嘅 JoJo Rabbit， 佢咧就系讲咧纳粹党希特拉嗰个阶段嘅，就系讲到咧有一啲嘅人咧就系点样教佢哋嘅民族啊，话到犹太人系几魔鬼化、妖魔化，但系咧就算系一个只系，因为呢套戏个男主角系十岁嘅小朋友嚟嘅，佢咧就系脑里面咧直情咧系迷恋到希特拉咧喜剧嚟嘅，但系即系当然佢讲一个有意思。去讲啦，佢就系讲紧喺脑里面咧，直情好似幻想咗希特拉系佢朋友。佢有阵时会去讲呢啲嘢嘅，但系当佢参加嗰啲军营嘅时候咧，佢哋教佢点样咧，攞两只手去捻断啊兔仔嗰条颈啊。其实呢个小朋友系唔够胆做，但系就会唔同嘅人咧就会啊话俾佢， 即系洗佢脑， 洗佢脑啊！希特拉系几咁好嘅，啊嗰啲犹太人系几咁差嘅，即系一样都有嘅异曲同工啊。 咁咧呢本书个主题咧，你就咁听咧，可能你话喂咪好沉重咯，又讲军国主义，又讲洗脑。哦，但系咧呢个作者咧，佢名叫早川中典咧，佢就用咗一个最轻松入门嘅方法，佢就揾翻晒咧喺嗰段战争时期日本咧。各大小报章啦、杂志啦、海报啦，任何嘅呢啲印刷嘅宣传图画、 就可以成书啊！ 已经可以话俾你听咧，佢哋嗰阵时系点样进行呢一种洗脑嘅教育咧？所以咧系睇落嚟咧，你同埋佢系每一页咧，几乎一页就 系 一个古仔。譬如佢影住张相，佢就喂呢、這个就系当年咧佢哋嘅一幅海报嚟嘅。已經可以知道咧，究竟幾咁荒謬咧？咁佢就愛嚟諷刺翻咧，就係原來當日嘅日本係曾經用呢一種方法咧去洗啲國民腦嘅。嗱、先舉一個例子咧，即係最容易入腦咧，就係、是、你覺得當年佢哋喺髮型啊、hair style 上面咧，有冇要求嘅咧？ 咁如果係嘅話咧，佢需要嘅話，咁梗係跟住個統領佢咩樣嘅造型就係咩樣統造型。 我哋睇新聞咧， 即係兩執須喺個人 髮型喎、啊、嗰、那個。嗱、哦啊、我哋睇新聞咪話北韓咧嗰陣時外啲壁鋼都係咁講嘛，話係啦正 恩 咁嘅頭咁嘅樣，同埋得八個造型咁樣咧。原來佢話日本咧當年咧佢都曾經推出過喎，咁咧佢仲係點樣嘅咧？佢就話啦。用爱国嘅名义咧，推行呢一个咧全民统一发型， 哇！ 统一发型咁咧，佢点样做嘅咧？佢就话咧，大概系1942年嘅时候咧，佢话咧当时嘅大日本美容协会啊，即系美容专业协会嗰啲咧，就有一个叫做国民发型制定委员会，就公布咗一个叫做国民理发逆赞型嘅新发型嘅设计。 我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国民理发逆赞型，系 啦， 国民理发。我都赞你型啊！嗰、那个感觉 又佢翼咧系一对翼嘅翼。 O K， 系啦，咁咧其实系一种形状，一个发型嚟嘅，即系等于我哋话而家呢种叫陆军装啊， okay. 或者 all back 啊，或者飞机头咧，佢嗰种型就叫做翼赞型，赞咧就系赞成嗰个赞咁样啦。 翼赞 系啦，好搞笑噶。咁咧，首先咧，先讲咧佢嗰个出发点，佢点样用发型嚟同呢个爱国主义扯上关系咧？嗱。 俾你试下估啊啦，点样用法型同爱国主义？你求其作个理由啊！ 我完全谂唔到嗰阵时佢哋日本嗰个系做紧咩法型啊？即系譬如我见到，譬如好似 我俾个前提你，佢系嗰阵时因为咧佢要同呢个英美打仗嘅， 系 咁同法型有咩关系？ 英美嗰边咧就立到好贴咧，三七界啊，两边咧就铲咗佢咁样嘅。系啦，佢就唔要呢一种方法噶啦，系咪？ 系啦，佢点样可以将佢包装成为咧？我哋要推行呢个爱国头发咧，就同英美打仗啦。 我估skinhead， skinhead 啊，系嘅，唔系嗱，呢个就个发型， 哦、 但系佢要 up 一套咧理由出嚟。究竟点样楞埋咧？佢系咁样楞嘅。 好啊， 即系个名用个名嚟。 佢成个广告语系咁讲嘅。咁嗱，因为佢中间嘅用语咧，就系当日佢哋日本战争啊嘛。咁、所以你会可能会听到啲好硬意啊，譬如佢哋真系会用大东亚战争嘅。佢就当时咧，佢哋个老师系咁宣传嘅，嗰啲美容协会佢就话：我哋为咗要进行呢个大东亚嘅战争，我哋要彻底消灭咧所有以呢一个咧海格鲁萨克逊民族为中心嘅思想，即系讲紧美国嗰度。佢话咧，我哋要提升大东亚民族健全嘅民族意识，嗱，同剪头发仲系冇关系嘅， 系 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我哋面对呢件历史重大局面，我哋理容业界就会将我哋行之多年嘅一啲不祥啊，即系唔吉祥啊，不祥嘅英美色彩一扫而尽。我哋唔要英国同埋美国嘅色彩，我哋要制定具日本精神嘅飘然嘅国民发型，等等，嗰个叫逆战型，就可以大大贡献喺长期之下嘅国策啦。实在系同我哋呢一个咧赞助我哋喺战场上面咧系好有效嘅。即系话我哋要剪走，唔再要剪英国嘅发型，唔要美国嘅发型，就要剪日本自己嘅发型。 阿古 就爱嚟叫做支援咗战场上面啦，咁样。 但如果我会话咧，又唔算太过夹硬嚟，即系你谂下啦，成日都会话喺你打仗嗰边， 系 啦，我哋个身啊唔可以咧喺个战场上度支持你嘅话，起码我哋个精神喺度啊嘛。你哋要剪咩头发，我哋陪你咁样。 即系为咗要对付敌人，我哋要剪走埋佢嘅发型， 同埋唔会俾敌军即系会觉得我系咩人，即系可能佢分唔到啊。不过唔系外国人， 唔关事 啊。 佢只不过系啦，同埋嗰阵时咧，佢作咗啲理由咧。嗱，其实佢嗰啲发型系点咧？其实全部都是类似平头装咯，陆军装、平头装啦。佢有咁介绍嘅，有啲咧就可能有三七分界啦。有啲咧就佢都唔系三七啦，一半一半。咁咧就中间咧就剃少短发尾喺里边。咁咧而且咧佢仲有介绍过，佢就话咧要求呢啲发型咧，阿田你就知噶啦。佢话咧要求咧要用最短嘅时间、最少嘅手法，大概咧。用嗰个推铲咧，铲十八次就剪完啦。 哇吓，咁 佢有个时间，因为点解咧？佢话 快嘛，即系 系啦， 咁样。 佢嗰阵时嘅规定就话，我哋要为咗咧悭符合我哋战时减少浪费嘅规定， 系 啦，你唔使咁惊，系啦。佢有几个原因噶，嗱，我哋要节省咧战争嘅开销。 系 佢话，如果你剪个头咧要剪半个钟，好似而家咁样咧，哇，又滴水啊，又剩嘅话咧，佢话嘥时间。佢话咧，我哋要宝贵嘅时间唔系爱嚟咁嘥嘅，应该上战场，所以佢话要快。总之咧，横铲、掂铲咧，都系十八铲就搞掂啦。仲、 okay、 有，佢话咧，点解仲要咁做咧？佢话你知啦，因为咧，有好多，如果你系而家做紧发型屋嘅老细，即系你仲系可以有一个工作嘅能力啦，拎去打仗啦，你就唔好留喺发型屋度啦。咁边个剪头发啦？叫退休个老板嚟。 咁就即系人都可以剪到啦。 系啦，佢就话你搵退休嘅老板嚟剪，但系佢好耐冇剪，佢唔记得咗咯，唔使识噶，十八铲噶嘛。 系啦，总之。由头到尾铲 系啦，冇错，所以 条都不漏。 系啦，所以佢就用呢一个咧嚟推行佢哋咧其中一种咧，由个外形上面要为国家服务。哇，你谂下，即系呢个系咪一个好形象化？如果你又话有朝一日咧，有我哋要实行呢一种统一发型咧，对爱靓嘅朋友嚟讲，简直系要你条命啦，系咪先？ 咁去到呢阵子就冇得要呢啲噶啦。 佢仲要你谂下，佢咁样做嘅话咧，佢可以令到咧所有男人啊， 系。 阿华都明明系做紧发型师嘅，你都可以上埋去前线度打仗。 系啦，嗱，咁咧，由于佢要鼓励大家打仗咧，咁佢就开始即系介绍有好多唔同嘅海报啦。最可怕嘅地方咧就系嗰阵时咧，佢系针对小朋友， 系 即系去做一个喺佢当地 洗脑宣传， 洗脑宣传 系啦。佢希望咧，佢哋嘅下一代咧，我真系讲紧系。中学生、小学生咧都有呢一个军事嘅训练，你而家睇翻咧，你会觉得好惊噶嘛？咁其中一个系咩咧？其中一个咧就影低咗张相嘅，佢就话所有同学，就算只系中学啫，上堂嘅时候唔准着衫。 点讲唔准着衫？ 唔准着衫、 啊，因为要挨苦，即系要你抵得冷，遇得热咁样啊？ 啊，冇错，佢话咧，因为咧要符合咧我哋呢一个。战争强健体魄，佢话咧，我哋要培养我哋嘅下一代咧，唔怕生病，唔怕呢个严寒嘅环境，所以咧，佢嗰阵时系拣咗咩地方咧？就拣咗咧新色源咧，其实佢哋话嗰度都系即系比较冻啲嘅地方咧。佢话咧，佢哋嗰度嘅学生咧，就影又俾人影咗张相，就系佢哋嘅老师上堂嘅时候咧、会要求不论男女，除一件面衫。 之前我 除咗佢， 早阵指定旧年前年话有个幼稚园咧，佢哋话叫佢除晒所有个衫一齐上堂，不分男仔女仔咁样。 系啊，佢话咧嗱，嗰张相就写住咧，雪国新色院咧，佢哋嘅国民学校决定咧，唔单止体育堂，所有上堂时间都要打大尺啦。上堂嘅点样翻学咧？喺学校门口就剥晒你嘅上衣，即系你嚟到学校门口剥晒你嘅上衣，放学嘅时候先着翻。唔单止你户外勤劳嘅学生要，就算咧一啲中学嘅学生咧喺课室里边，大家都要除咗件衫佢。佢话咧就要推行一种咧叫做质实刚健嘅体魄。咁都未完，佢仲 真系几荒谬， 系真系嗰个时间好荒谬。同埋咧，佢哋仲推行一个咧叫做。肝部摩擦体操， 即是用个揸住条肝嘅毛巾，跟住就去做运动。 是做啲咩运动呢？摩擦体操 系咪要好似擦背嗰啲咁样？ 系啦，但佢唔系自己擦背， 系帮人哋擦。 帮人擦背，佢话当年咧，佢哋推行嘅呢一个咧肝部摩擦体操咧，就系话女学生麻烦你都剥完件衫之后咧，就由两个女同学攞住一块布。就向住一个净系着住个肚兜嘅裆布啊，裆布嘅老师咧，同埋校长咧抹佢哋嘅身体，抹佢哋嘅身体。佢话呢个就系一个训练嚟嘅。 训练啲咩咁？ 咪就系头先话训练咧，我哋要强健嘅体魄咯，我哋唔怕冻。 但点解要用布抹就会令到？ 因为你喺战场，即系 佢 而家反打 仗，佢嘅冻啊嘛。佢话冻唔使着衫嘅，你攞块布摩擦，你咪会暖咯。 摩擦 佢话呢一种就系嗰个训练。我俾张相你睇下。嗰陣時真係咧， 即 係 咁做喎！嗱，我見到 全部縮頭縮腦㗎，你見唔見到個女仔啊？直情真係咧打大赤啦咧，連嗰個乳房都突埋出嚟，然後你見到佢凍㗎，因為佢真係咧係講緊係北方雪國嘅嗰個地方。 講緊唔係細個，講緊都 好荒謬。 而佢哋嘅校長咧坐喺教員室嘅時候，都係上身唔著衫㗎。係，佢哋都係要做呢個嗱，所以點解佢 太荒謬啦？ 咁個書名就叫《荒謬嘅愛國技法》啊嘛。 咁我想問咧，嗱，譬如你頭先講咗有兩個技法啦。 系， 对于佢哋嚟讲，佢哋觉得系咪成功咗嘅咧？ 其实当年真系成功噶啦， 真系令到佢哋爱国多咗啊！呢，我自己喺度谂啦，如果我系女仔，我哋见到嗰啲相咧，阴公其实都开始大个女噶啦， 系 啊， 可能会好反感噶嘛，就系嗰样嘢会唔会系适得其反呢？ 嗱。咁你淨係可以諗下咧，就成、是、個即係佢哋日本侵華或者佢哋發動呢個戰爭期間咧，咁佢哋真係舉國都歡呼嘅喎。 係 譬如佢哋戰敗嘅時候，個個喊到豬頭咁樣啦。當佢哋咧即係國家出去打勝仗嘅時候咧，佢哋就歡呼啦。其中一個咧可以用一張圖畫就解答嘅， 好啊、 因為咧、 啊、 我哋喺其他國家咧，你會覺得。你係侵略緊其他地方喎，咁但係咧用佢哋嘅洗腦教育咧，喺當年咧，佢哋係話俾佢哋國民聽咧，佢哋好慘啊，佢哋唔同地方咧，佢哋都係咧受緊苦，我哋咧係要解放佢哋。咁、哦、咧，所以佢影住有一张相咧 ，fake news 嗰阵时都已经有噶啦， 梗系有啦。嗰阵时佢哋咧就影住一张相咧，就系话佢哋嗰啲军人咧就抱住，因为我咪话有好多太平洋岛屿上面啲即系国家都俾佢哋打仗噶嘛，佢就影住啲相咧就话，你睇下我哋啲军人叔叔抱住佢哋嗰啲黑人啊，嗰啲土人咧抱住佢喺怀里边。好安慰緊佢哋，我哋咧令到佢哋從此就覺得幸福啦。我哋帶嚟一啲先進嘅嘢，咁佢係將呢啲咧印成畫布咧，係會喺佢哋國內嗰度傳遞出嚟 嘅，成為一啲嘅文宣啊， 成為文宣㗎嗰陣時係㗎。 話俾你聽啦，我打完仗其實咧佢哋好好㗎啦，咁 我哋 去 救 佢 哋 啊， 好多嘅。咁嗱、 啊， 所以咧，譬如佢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是推出呢一個咧，嗱，我俾張相你睇下，呢、這個咧就嚇死你啊，係兩個。 都唔知有冇小學嘅小朋友， 系 就着住咧軍人嘅頭盔啦，佢哋嘅軍服啦，同埋攞住個刺刀咧，就影住一張咧好似向上衝刺嘅相咯。 系 佢話原來咧喺佢哋當年咧，即係日本嗰、那個即係你當係30至40年代期間咧，佢話佢哋又好興咧揾一啲小朋友咧著呢啲軍裝咧， 係 無論係翻學啦、去影樓啦或者出席活動啦、甚至乎有叫佢哋參拜神社咧，係佢哋一個流行嘅活動嚟噶。 係 即係你今時今 而家系好劲嘅，系好型嘅啫。 唔系佢希望系由啲小朋友开始咧，都要有 开始洗 脑，习惯着军装。 系 佢认为咧，攞住把刀呢啲唔系一件难堪嘅事咧，咁样。咁所以咧，甚至乎嗱，譬如有一个细节咧，就系佢哋有推出咧一啲好家庭嘅用品咧，譬如前鈎。 系 咁，但系个前鈎系咩造型嘅咧？ 即系唔系猪猪嚟噶啦，应该 唔系猪猪前鈎。系啦，佢嗰阵时推出咗一个咧， 枪噶嘛， 都比枪更劲噶，我都搵翻个 入去。 炸弹 系啊， 系有一个好大嘅炸弹。咁咧，嗰个炸弹咧就系话俾你听，呢个咧就系我哋而家最流行咧呢一个咧，即系储钱用嘅钱鈎嚟嘅。咁嗱，你就咁听咧，可能你会觉得啊，譬如呢个咯，佢有一个好大嘅炸弹，咁咧佢就将佢命名叫做爱国弹。咁就係一個前鈎嚟嘅，咁咧你如果就咁聽咧，我哋而家和平年代啊嘛，可能你會覺得，誒，我哋有手槍型打火機啦，我哋咩都有噶，咁有咩咁大不了咧？個炸彈型前鈎，咁但係你諗下喺當時咧，係即係個作戰嘅環境裏邊咧，佢推出呢一個炸彈前鈎咧，仲要對象咧係鼓勵小朋友儲錢。是储入去做咩呢？就话支援个战争。咁呢即係所有洗脑呢，其实最可怕嘅地方呢，就係佢唔係喺一啲即係重大嘅场合洗你脑喎。即係佢唔係话嗱，你而家你毕业啦，我要你做军人。呢、這个呢都係太过即係着迹，同埋呢係一啲好特殊嘅环境。但係呢佢哋最可怕呢，就係喺头先嗰啲上体育堂啊，无端端我都要，点解我要咁做呢？ 军 事 训 练系啦，喂，佢冇叫佢上战场啊，嗰一分钟，但系佢话喺呢啲细致嘅动作里边咧， 即系从小慢慢渗入打入去，佢一分分钟有机会去到佢成长嘅时候，就会做。 冇错啦，譬如头先讲话剪头发都系噶，喂，我剪个头发，你原来都要话俾人听就系、是。我为咗悭时间、我要节省佢哋战场上面，即系佢系希望咧，你做每一个动作咧，全部都系得两个字：战争， 系 同埋爱国， 同埋战争永远是对的。 系啦， 而家嗰啲领袖谂嘢嘅系为你嘅将来铺路嘅。 系啊，有好多嘅，咁所以咧，佢呢度一路辣落去咧，譬如佢有啲你可能觉得唔关事，譬如佢教你食西餐嘅礼仪，但系点解咧？佢话因为我哋系要。有一个咧， 接触嗰啲外国人， 佢话我哋要成为一个好嘅日本人，我哋就要建立呢、這、一个礼仪啦。佢话咧，因为代表我哋系比其他人优越啦，咁样咁嗱，好得意嘅，你又唔俾人哋着铲嗰个英美嘅头，但系你学西餐，系咪先？其实系矛盾又讲唔过去嘅，所以就好多咯。佢就 真系好啊，真系学你话斋咧，好荒谬同 好荒谬噶， 真系黐晒喺嗰度。 系啊，咁甚至乎嗰阵时佢哋会鼓励咧，原来有一个咧运动系咩？就是说即如果你现在做是不可能的，将你三成的生活费节省，将你三成的生活费节省 就贡献给国家， 贡献给国家。因为他们说我们现在因为打到后期呢，其实他们就已经即输紧的了嘛，他们不够钱，没有资源的了嘛。原来他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呢，就在他们的民间生活里面呢，就慢慢宣扬开来的。譬如呢说要你悭三成嘅生活费，就等你咧可以将啲钱咧贡献俾人哋啦。所以咧，佢要求咧每家每户唔好食唔同嘅饭餸，全部都食一样。譬如全部都系豆豉咸鱼咧，佢话咁我哋咪统一买咯。嗱，你哋呢度成个黄大仙区咧冇其他餸食噶啦，你唔好谂住我想食烧腩仔得唔得？冇，全部同一味餸。悭钱，统一订购，统一开销，悭翻嚟嘅钱就可以支援国家啦，咁样 真系匪夷所思。 系啊，即系你而家谂翻转头咧，嗱，点解？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好咧，就系、是。佢日本人自己寫翻，佢有反省， 佢即係話俾聽，以前就係咁。 喂，好荒謬嘅喎， 完全不合理。 係啊，佢會覺得呢啲係一啲 有冇講話啲人係反對呢件事？譬如啲家長會唔會願意俾細蚊仔咁？ 你諗下嗰陣時嗰個環境，嗱一嚟我諗你冇得反對啦， 即係一定有嘅。但係就算係反對嘅聲音，佢都要將自己收埋。禁住而唔系大声话俾人哋知我反对咯。 你谂下你点反对啊？你同阿妈我上堂，佢要我剥晒件衫，仲要我攞块布帮老师抹背脊。咁跟住你同校长投诉嘅话，你系咪谂住唔为国家贡献啊？我哋而家全国打仗，我哋系要做呢啲事嘅。嗱，咁你嗰阵时冇可能出到声嘅。 系啦，但我觉得可贵嘅地方就系， 唔系可能会出声噶，但系出声嗰啲咪可能俾人哋 扮 咗、排斥咗咁样咯，真系。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俾人话你唔爱国咯。咁我觉得难得咧，就系佢而家时候喺即系过咗咁多年咧，呢啲文献、图画、海报全部留得翻落嚟。 系 咁，然后佢哋仲会自己出翻本书。佢最紧要咧，佢系提醒啊，因为咧呢个作者咧早川中典咧，佢好担心咧，佢话喂。你唔好以為呢一啲洗腦嘅愛國教育咧，係嗰陣時先有啊！佢好擔心會卷土重來。佢話咧，我哋日本人即係佢日本人啊嘛，日本人真係要小心警惕啊！佢話你唔希望你嘅小朋友咧又變翻以前咁樣噶、嗯。 我諗咧，任何地方都真係要好好咁樣警 惕 啊！ 聽日再見啦， 拜拜。